电影奖项。天气方面，一道雷雨带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该区。本港方面，朝早各区嘅气温普遍较寻日低六至七度。预测本港地区多云，一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星期三同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气温回升，今个星期后期再度转凉。而家气温系十七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428点，升24点，总成交金额37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1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31点，跌1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京东集团219.4跌9.2，美团146.8升12蚊，腾讯控股360.4升4蚊，恒生中国企业73.78系跌2仙，阿里巴巴108.8升1.4，中国神华24.15升1.85，盈富基金21.6升2仙，友邦保险79.25跌9.5，东方海外国际182.7跌36.3。中国移动54.35跌7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英镑10.308，瑞士法郎8.394，澳元5.886，加元6.271，新西兰元5.441，欧元8.581。每百日元对港元6.3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497。日经平均指数报28,043点，跌106点。港金报18,270蚊，跌3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47.82美元，卖出1,948.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噶，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而家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在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勿饮。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荃湾豪辉花园一座、元朗朗平村和平楼、青衣村怡日楼、牛池湾平石村金石楼、大埔太和村新和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六年后一样想被恋爱包围。前嘅 demo 选取成为自己嘅出道作，原因咧就系喜欢呢首歌嘅简单直接。 當然啦，六年時間過去，心態上面會有好多轉變嘅，所以 Sabrina 揾嚟鐘雪同佢一齊修改歌詞嘅部分。作曲张曼莎，填词张曼莎，钟雪，编曲监制 Hers， 上榜四个星期，上升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二位，张曼莎《刹那的》。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预备。 Hello， 大家好，我是舒教练舒雅，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生效啦。疫苗已证实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如果你仲未打第一针嘅话，就尽快去注射啦，保护自己、家人同埋整个社会嘅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尽心尽力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我哋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吧。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珍，我已经不是一个寂寞的心了，我现在是一个快活的人。快活好简单，莫过于三两知己，把酒言欢，饮饮食食，是是非非，大声讲大声笑，个个都天下无敌啊！几十岁男人老狗两三杯落肚，变晒小朋友，得意到呢。讲开小朋友，我细细个就听梁继章、李丽蕊做节目噶啦，我梗系支持风骚快活人啦。仲哥，开车前咪饮，开紧车都咪饮。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啊，落雨湿湿，送你一只大吉，我是李丽蕊。 大佬你先。 大佬。 喂 喂喂喂，大佬大佬， 杨开工，我是梁继章，今日咧坐在自己个屋企咧，同两位拍档一齐咧吓，即系一齐玩一下、倾下、讲下咁嘅样。哇，今日犀利啊！交俾阿马博士。 嗱，我呢一拍守尾门，星期一一鸣惊人，一飞冲天，一人之下。一人之上就是我马小强。 哇爆屁啊。 好嘢好嘢，好嘢，俾啲。唔係等你先，我真係要俾啲掌声啊，哎呀。Panel 我哋都要多谢就我哋啲听诶听听信嘅刘哥啊， 好多好多部队 啊，系啊，成个部队咧，我哋而家好犀利呢度咧，好似咧就系火箭成龙一样啊！你知唔知啊，大佬？我未试过咁多男人喺我侧边嗰度，大家都嘘寒问暖啊，好开心啊！ 太好啦，太好啦， 系啊， 系 大佬， 系真系令真系令我老怀安慰。喂，阿马小强，你嗰啲一乜二乜？嗰啲真係好犀利，不如我又加九尾逐招啊！ 好啊， 你今日真係一塌糊涂，一不知二不做啊！真係咩嗰啲咩即係 一不做二不休， 一不做二不休嗰啲， 一塌糊涂成日都係噶咯喎！ 阿鋭由佢今朝咧無端端咧，將我哋本來咧要擺新聞個 group 咧，擺咗啲 即系唔好话唔关事啦，即系另外一个 group 咧，嗰、那个 group 系好 再大啲个 group 系咪？ 系啊，再大啲个 group， 我都奇怪，点解你会无端端将我哋平时嗰啲细 group 分享嗰啲文章摆大 group 咧？咁咧，佢只系话 send 错两个字咁样， 系啦， 即系由佢咁少嘢咧，我好惊佢今日又着错衫啦，讲错嘢啦，入错女厕啦，诸如此类嗰啲咁样， 全部错晒， 唔需要担心，唔需要担心。其实我亦都会即系我已经将呢件事嗰个感觉咧，就讲咗俾阿大佬听噶啦，系啦，我仲用一个字嚟形容嘅啫，但系嗰个字唔出得解。 我知，嗰 系 一回事。 就系佢啦，系啦。 我想话俾你两位听咧， 系 我想话俾两位听 咧， 喂，原来咧喺屋企做节目系紧张过喺直播室。 点解啊？ 我 紧张我哋啊，系嘛？ 唔系，我谂大佬嘅心情又唔同，因为佢。之前佢如果坐喺个直播室咧，佢、全盘操控 你嗰两个窿又走翻出嚟，谂紧冚翻佢两个窿先。我而家就完全明白大佬讲乜嘢， 系啊， 窿好黑心，点解成个都要走出嚟？啲鼻毛啊，夹晒出嚟，好核突。 我已经吹咗啦，我啲鼻毛，我吹翻又 话俾你听。 系，请讲。 另外咧，我感受就系、翻直播室咧，反为咧好 feel at home， 因为直播室系做节目噶嘛，好 feel at home。 冇错。 但我而家一个唔系做直播嘅地方做直播，反为咧。好似我一个未入过直播室嘅人入直播室，你明唔明我意思？ 你而家喺边啊？喺屋企边达？ 即系入咗屋企咯，屋企门。 我知啊，屋企边个位？喺 房， 自己喺间 房 度啊？哦，平时唔系做呢啲嘢噶嘛？你间房做第二啲嘢噶嘛？ 直播室反为觉得好舒服，好自然啊！ 系 一切应该咁嘅。 我非常 而家喺呢一度做节目，我反而觉得好似好不善味而好怪啊！ 系咪好迷失啊？ 我今日咧，我想讲，我今日呢个感觉似咩咧？ 点啊？ 就好似你翻一间新学校，你记唔记得个感受系点啊？即系嗰间学校你啱开学， 好惊咯， 系 啊， 好惊 嘅， 系啊，厕所喺边又 唔 知， 自在咯。 系啊，又唔知啲同 学，系啊系啊，冇焦点啊， 曳啊， 系啊， 恶唔恶啊， 唔知啲咩老师啊，咁啊麻烦啦，遇到啲老师， 你又睇唔到我哋嗱，你会唔会觉得你而家系咁度讲嘢咧？但系你对住个空气咧，系有好奇怪噶个感觉系。 依个就 OK， 反为就 你不嬲都 系 好中意自己同自己讲嘢。 听到我清唔清楚？ 非常清楚，非常清楚。 你个呼吸声我都听到啊。 你嘅精神，你嘅精神直头系压咗喺我嘅头上面，因为咧平时我唔系坐呢个位噶嘛。 系啊， 我而家 系点啊？ 哇，好惊！其实讲真咧，就系我真系嘅，由上个礼拜四开始嘅，我不断咁发噩梦，不断咁发噩梦嘅就系咧，重复又重复嘅就系喺呢个直播室里面 on panel， 我可以出错嘅嘢，我全部都已经咧经历咗一次。 同埋啲掣唔同晒啊嘛， 啲掣唔同晒，我又可以发梦发到喊啊！ 系， 因为咧就系翻到嚟嘅时候，明明大佬教我啲嘢唔系咁嘅，点解翻嚟成盘嘢唔同晒？跟住咧就有一个类似好似technician 咧，就好似维哥哥呢个同我讲，其实我哋港台今日开始嘅话，所有嘢已经。 因为你第一日做，即刻转，即刻就转俾你睇。 跟住我就话我唔识啊，我唔识啊，我唔系学呢啲咁嘅嘢噶。咁跟住我就 喊。 阿 Joy 啊，阿 Joy 点啫？ 阿 Joy 啊， 点啊，大佬？ 我话俾你听，呢样嘢似乜嘢知唔知？ 似咩啊？ 就系话咧，嗱。你又揸个车学个车啦，我学个车啦，咁样。咁咧 ，even 咧，你学车嘅时候咧，你觉得好有信心嘅，考牌嗰阵都好有信心。但系当你离开咗驾驶学院或者你冇驾驶师傅喺身边，突然之间一日你揸住架车驶出马路，你会突然间觉得好无助嘅，同埋 冇咗 个人。嗱，因为咧你有师傅咧，譬如无论佢系驾驶学院或者系普通嗰啲师傅都好啦，你会觉得。有咩事佢即刻帮你揞住个 brake，有咩事佢帮你揸个踩，等你唔好撞埋 brake 咁啊！但系咧，当你自己去揸架车，喂，你死啦！我哋望得呢样又望唔到嗰样，望得嗰样又望唔到嗰样，你有冇呢个感觉？ 我而家有五个字可以送俾你嘅就系拿手唔胜势。 冇嘅，支持大家支持啊！大家继续支持吓，风中带来一样吓。非常開心，今日熱烈地彈琴，熱烈地唱啊！ 冇錯，亦都要就補足翻啦，就係小強咧，琴日咧就係80歲大壽嘅。我哋今朝早嘅話咧，已經預先咧同阿 Austin 咧送咗一個大吉俾佢啦。 我有 佢唔捨得食嘅， 有一個吉祥物啊！ 系啊， 你哋试过 大吉大利，我哋真系仲未食喎， 哇真系唔舍得啊！ 系啊，我哋系咁意啦，少少心意啦， 真系好靓。 因为咁样嘅，阿强哥话自己咧系低调嘅，其实当然我哋唔觉得佢系啦。咁但系佢自己好低调，就叫我哋话咧，即系今日翻嚟嘅话，千祈唔好做嗰啲咩大锣大鼓啊、红地毡啊、放烟花啊咁样。所以其实我哋原先系 book 咗嘅，但我哋全部 cancel 晒啦。 系啊，我知 系咪啊，大哥嗬？系啊，其实我哋就已经 book 晒噶啦。 我知，明白。 cancel 曬，原先我哋仲諗住咧，就係有啲醒獅入嚟。 系啊系啊，冇错啊冇错， 咁样就等你点睛嘅，咁你话你唔要啦，咁样我哋悭翻唔少咯。所以今日 都要俾翻个饭盒人哋食噶。 冇我冇，系点样啊大哥？ 我哋 book 嗰个醒狮咧系全港最唔醒噶，因为要衬翻阿小强。 梗系啦， 我哋叫唔醒狮啊， 叫死狮。 系啊， 即系嗰支旗有个唔字系咪？ 系啊， 佢嗰支旗 醒狮唔夹你啊，系啦。 系啦，咁样咯，所以唔使我哋悭翻嚟嘅钱嘅话咧，今日晏昼我系会同阿强哥一齐去食个 lunch 咁大餐 嘅， 好嘢，好嘢，好嘢， 恭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 康，好，大家咁啊。 系啦，咁喺呢度咧都要补足翻嘅就系小强啦。喺今年嚟讲嘅话咧，希望咧可以好似我哋今日送俾你咁样，大吉大利啊！今日开始我哋今日嘅风骚快活人啊吓，咪好开心啊！今日咧就得我同埋咧就系做乜笑？ 我好开心啊，因为我发觉。 你今日冇时间闹我啊？你知唔知啊，大佬？ 咁嘅说话你真系 哇！其实我喺度担心紧，今日阿你啲啲点样租质我？ 完全唔使惊， 完全唔使惊， 冇错。 嗱，因为我 有十样嘢喺度忙紧。 系啊，你知我静鸡鸡帮你做嗰啲好贴心嘅嘢。 咩事啊？ 你睇下你个咪个爪 吓，有个咪个爪哦，系、啊。 我帮你， 你帮我整个罩上嚟、啊。哇，真系唔该晒。 系啊，本来我头先想话俾你听，但佢真系太忙啦。 嗯， 啊大佬，我即刻好体贴地， 系 轻轻咁样笠咗上嚟。 哎呀，好多谢你啊！ 不系， 马老师啊，马老师 系正确。 咁点解我翻嘅时候你唔同我戴罩嘅？ 唔系好方便嘅， 男女有别啊， 系啊，男人同男人戴罩， 系咯，哎呀，传出去，我做使， 系要成个体统， 我要第时我翻嚟咧，你都要亲手帮我戴， 我帮你戴， 好啊， 我又戴，佢又戴，戴两个罩，而家要戴两个罩噶嘛，唔系咩？ 系系， 大佬，好啦，今朝早我哋一样啦，咪如常啦，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 系 有啲乜嘢嘅，即系我哋觉得可以讨论。嘅嘢都會攞出嚟講 下，係啊，冇錯。今朝阿大佬個題目，我覺得幾有興趣。 梗係啦，因為你就係話題終結者啊嘛。 我知啊， 係啊，你應該教大家啦，係咪咁講啊？ 就係咧，喂，新認識新朋友， 嗯， 到底有啲咩破冰嘅方 法？你借翻你個窿先啦，唔該。 佢边个窿啊？系咪鼻窿啊？系咪 鼻窿啊？嗰两个鼻窿又走出嚟，系啊，有两条虫走出嚟。 你清理一下啲野草啦，唔该你。 我其实分咗 咩春风烧不尽野火，野咩又生啊？ 春风吹又生啊！ 春风吹又生， 系 啦。 你就会觉得 呢个话题咁样嘅，其实咧，我相信咧，朋友同朋友之间或者同事同同事都好啦，因为同事。在某一個角度看都是朋友來的、 mm-hmm. 但有時候如果你在一些的場合你真的要、大家兩個不熟的朋友坐在這裡暫時沒人幫到你的這樣那怎樣呢你對著其實這件事最常發生呢我覺得就是那些什麼雞尾酒會啊記者招待會啊、 yeah. 當你介紹了一個人你認識、啊、這個陳先生啊這樣 全部都是陌生人 走開了介紹個人、mm-hmm. 然後你呢又對著他他又對著你 你又看他鼻窿又看你鼻窿不知道說什麼這樣 吃 所以這個就叫破冰就是怎樣可以令你的話題呢可以沒有冷 冇錯， 你有冇啲咩可以教下我哋啊？ 有 你知啊， 小秘密啊， 你係啦，你又教人哋講嘢啦，係咪？又係老師啦，咁你可唔可以教我哋可以點樣破冰？ 其實咧，我咧喺呢方面咧一向都唔好嘅。其實我就係、是、係啊，我 其實我都覺得大佬 係人嘅， 係啊，佢好怕醜啊， 陌生人嘅，係啊，我好怕陌生人，我真正嘅性格好怕陌生人嘅。咁如果對住呢啲啊，咁我會問翻佢工作範圍咯。其實我會聽佢講多啲，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咧係比較。怕丑可以强烈啲嘅呢个字眼，我系比较内向啲啊，我唔知点样讲俾人听我啲嘢，反而我想听下人哋啲嘢，咁我会问佢嘅嘢咯。 你不断咁发问咯，我觉得你会 系啊， 系啦， 问佢呢啲嘢咯。 但就唔系问一啲，喂，你搵几多钱？即系唔好问呢啲太 私人 嘅嘢。唔会啩？ 我举个例啫，即系唔好问啲。好难答嘅嘢咯，即系问啲一定有得答嘅嘢咯。 嗯哼， 你点睇啊？你点睇啊？ 嗱，有啲人又话咧，就系、是、当你譬如可能系识一个新嘅人嘅时候啦，即系佢对于系你好陌生嘅。但系如果好似阿大佬呢一种咁样咧，连环发炮，即系你系咁样问佢嘅就系你几多岁啊？你边度做嘢啊？或者系你搵几多钱啊？或者系你中意睇啲咩嘢咁样咧？可能又会俾对方有啲压力噶喎。 系、啊， 系咪？你净系问晒我啲嘢嘅，系 啊，有好多嘢我未必中意同人哋讲噶喎。 我寻日都直话唔中意话俾你听啊。 又会唔会系遇过呢啲咁样咧？咁可能。对方就会觉得你咧系一个就控制欲比较强嘅人啦，因为永远就系你净系问我啊嘛，唔系我净系大家大家讨论下啫。你会唔会试过就 系 有时会有一啲咁样嘅朋友嘅啫，即系佢会不停咁样问你有好多嘢，你就会有呢一种咁样嘅压力。 有啊，我遇过啊，大佬啊，睿睿就系咧，通常咧就譬如话啲新嘅场合咧，我觉得主动连环发炮嘅咧，俾我个感觉多数系一啲。服務性的行業的、 哦、 例如從事一些、 啊、 沒錯啦、 嗯、 即是銷售什麼都有啦、啊、有些特別喜歡結識朋友的啦有些銷售、嗯、是不是、 嗯、 那我其實有些怕我都怕的、嗯、即是、啊、譬如在哪裡玩啊什麼什麼然後我會發覺他是套我的料的、 嗯、 是啊即是譬如說若某、做什麼行業啦你有沒有家裡的背景啦、 嗯、 還有你自己有沒有一些即高危的活動啦、嗯、等等等等 我自己本人的話、嗯、我就會 会觉得若果你话真係对于一个陌生人嚟讲呢，可能都真係要风花雪月一轮嘅。譬如可能会讲下天气啊，跟住可以讲下嘅就係会唔会鍾意睇电影啊，呢啲嘢会唔会好啲啊，即係舒服啲啊，鍾意食啲乜嘢啊，我见你飲緊杯雞尾酒，你嗰杯嘢乜嘢嚟㗎，由嗰啲咁嘅地方我哋可能讲食啲咩嘢，睇下电影啊，睇啲咩书啊，嗰啲比较轻强啲嘅嘢呢，就好似感觉上觉得好似舒服啲。 冇错。 会唔会呢？ 冇错。 不过头先小强大叔讲一点呢，都有一个另外忽然諗返起。原来有时呢你做啲乜嘢呢，譬如举例下，我真係做保险经纪嘅，咁就算我唔係想 sell 佢或者发掘佢啲咩私隐呢，可能佢都会有少少先入为主，觉得啊你问我嘢，其实你系咪想 sell 我呢，会唔会 啊？会啊， 都会啊，会啊，会啊， 叮叮当当嗰啲我有时候会惊㗎。 係啊，同埋一睇个名片，哇，即刻咩啦。 所以我有時候我都會提醒自己咯，我就係呢一種，有時係 bling bling 嗰種，俾人哋有一種就嘴嚼嚼咁多嘢講啊，嗰個女仔咁嗰啲感覺。 冇錯，冇錯，同埋 或者可以咁嘅，揾啲共同嘅 topic 咧，即係有啲話題大家都有得發揮嘅，有得講嘅，即係等我哋做節目啫嘛。即係如果有一個話題，你好多嘢講嘅，我完全冇嘢講嘅，咁變咗得一個人講咯。但係如果你揾一樣嘢係大家都有一啲共鳴嘅嚇，舉例喂疫情你有冇影響你啊？咁樣實有噶嘛， 冇錯， 即係個個都有噶嘛。咁啊揾啲共同，即係會有嘢講嘅話題咯。 咁樣破冰就會比較好啲咯，係咪？又或者可以同人哋講嘅就係話，其實你有冇聽過《風吹快活人》啊？ 喂，呢個好題目啦！ 個節目之前咪就係我啦 ，sell 自己。 O K 啊！喂，呢个掂啊，我中意。 好，一阵间转头翻嚟再继续我哋嘅节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上午大约十点完成粉岭轩城间第五座的围封强检行动，549人接受检测，发现两宗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在受限区域内到访224户，当中28户没人应门，会采取措施跟进。警务处处长萧泽颐的秘书初步确诊新冠病毒，萧泽颐的快速检测结果是呈阴性。警务处说，那名的秘书最近一次翻工日期是今个月17号，无需与公众接触，工作的时候有戴口罩并遵守防疫措施，相关办公室已经彻底清洁消毒。公务员事务局长聂德权说，目前推动接种疫苗的对象是一老一幼，尤其70岁以上未打过一针的长者，因此政府会以主动接触针稳人的方式，上门为希望接种疫苗但是碍于行动不便的长者或者是残疾人士打针，希望做到一个不漏。聂德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目前仍然有大约20万名70岁以上长者未接种过疫苗，他们未必不想打针。他又说，上门接种的疫苗初期会是科兴，政府会先做好三件事，首先设立网上登记平台，登记者可以是想打针的本人、他们的家人或者是协助的团体，之后会联络医护机构、地区团体或者希望帮手的个别医护，以便做好统筹。第三是要做流程，例如怎样送针和怎样为接种者发针纸等。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说，虽然在航班熔断机制下，航空公司要停飞的日数由14日减至7日，但触发点并没有放宽，包括只要一班机有3名的乘客确诊就要停飞，对航空公司仍然造成困扰，较难安排稳定的服务。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一旦触发机制，对回港人士亦都造成困扰，因为他们要重订机票和检疫酒店。他认为熔断机制对防疫起到的作用不是很大，因为现在来港的都是香港居民，都要完成接种两针疫苗，登机前亦都要有阴性检测证明，即使回来之后发现受到感染，相信病情会较轻，对本港医疗系统未必有很大的冲击。至于检疫酒店的安排，姚柏良说，检疫人士由14日缩至7日，对酒店的调动房间较为方便。

好啦，咁时间已经嚟到咧，就系10:37啦。喺翻嚟我哋嘅节目之前嘅话咧，都有请嘅就系阿马姑娘同我哋讲讲嘅就系最新嘅一 啲 抗疫嘅公告。 系啦，呢个系一个临时失业支援嘅消息嚟嘅。因为你知啦，好多朋友可能都即系面对好多困难。咁而家政府咧就因为第五波疫情而失去工作嘅市民咧，就提供一笔过10,000元嘅資助。嗱，如果申請人打散工而未能提供呢個失業證明咧，就可以提交個人嘅申述書。范本咧係有啲網站可以有嘅。咁嗱，如果真係有啲咩問題咧，可以打一個熱線18361128，重複18361128，希望幫到有需要嘅朋友，好唔好？ 好啦，咁當然要歡迎翻咧我哋嘅大哥大佬。 大佬， 好嘢， 好嘢， 有冇充翻互補呢茶？咩？ 阿马姑娘而家长大咗，即系佢懂得咧，即系嗰啲比较正规矩一啲讲嗰啲嘢咧，都唔会话有啲唔系几好啦，讲得好。 唔系，其实系我哋逼佢 嘅。唔系呢个梗系要逼出嚟啦，我知你爱锡我啊嘛。 除咗马姑娘咧，我关心啊李姑娘。李姑娘头先咧喺度转十点嘅 break 啦，十点半嘅 break 嘅时候咧。你覺得點啊？即係咪已經操控自如啊？ 梗唔係啦，我而家有時候我仲會係有時有一下咧，個腦係會空白噶，就喺度諗緊下一步喺度做緊咩嘢咯。 喂，你睇下你前面個 panel 有冇掣未推啊？ 冇啊，係啊，你認為有咩？你唔使咁樣車輪住我，我話你聽啊嚇，而家開始 啲火翻嚟啦，啲火。 可以掟你噶啦， 系，请讲。系 你唔好窒得咁大声噶啦。佢今日咧仲未可以完全咧进入呢、這、一个吓、直路，但系咧做埋今日，听日开始咧佢入直路咧。 我知道， 佢攞埋呢个曲球棍嗰啲咧同你玩啊，真系吓。只要佢一控制到个 panel 咧，佢就嚟喐你噶啦。 头先我手指抽筋，知唔知点解？系啊，手指抽筋唔好意思， 冇问题。 我头先删咗佢个麦。 你学埋啲咁嘅衰嘢， 系啊，我真系学啲好嘢啦。 好学唔学？ 我得呢一个位，我梗系做翻晒佢以前大佬嗰啲劲嘅嘢啦，系咪先？呢啲唔系叫做好学唔学？ 古惑的咪， 古惑的咪。 喂，阿马姑娘， 系请讲。 如果你唔想咧，即系咁样咧，你可以点样咧？你都学埋 panel， 咁你咪到你识人咪咯。但系你又唔会学喎，系咪先？以你嘅性格，同埋你学唔到喎。 听到未啊？ 系啦，喂，除咗有一个打乒乓之外，一只叫吹乒乓啊嘛。 系啊，嗱，你真系两位。假以时日， 咁啊点啊？ 冇嘢， 系有刮目相看，系咪可以对你？ 喂，大佬啊，佢对眼咧又有火出现， 系啊， 即系证明佢咧呢一刻咧佢 路佢踩油噶啦， 系啦，嗱， 一直 又扭下扭下，我费事睬佢。 冇错，好啦，嗱，其实今日咧有好多嘢咧都可以同大家讲下嘅，例如就系而家喺另外嘅个地球嘅另外一方喺度颁紧嘅就系第94届嘅奥斯卡金像奖颁奖礼嘅， 劲啊劲啊， 系啦，点解我哋会提？就是因为在稍后其实大家都可以在 Facebook 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想推荐一些什么的电影，或者最近你看了一些什么的剧集呢，我们在稍后的时间都会跟大家就会好好地分享一下。好犀利的马爷，这排跟得好贴，我怕你跟车太贴啫。 我们这些 看了有一些提名电影，你真的犀利， 好嘢， 好似听我攞埋奖添， 已经攞奖了，因为 他很多提名， 我觉得好正。我自己觉得呢，姑勿论佢有冇攞獎或者有冇提名，只要係好嘅電影、好嘅劇集，我覺得都應該值得向大家推介。 冇錯， 原因幕後嘅真係花好多功夫嘅，係咪先？ 係啊，好啦，咁當然啦，我哋會有嘅一啲環節嘅話，會仍然會繼續今日會出現啦。逢禮拜一， 大佬你放心，我哋都會有。 係啦，咁 先，有你放心， 冇錯，有你嘅網上情啦， 係啊， 仲會嘅就係有我哋嘅熟女關注組啦，咁啊，同埋咧就今日嘅古古下學古文嘅， 冇錯， 咁所以其實大家亦都可以就安坐家中咁啊，聽一聽啦。我今日第一日on panel，可唔可以希望大家俾少少我哋一齊集氣， 掌聲鼓勵。 喂，李姑娘，我头先见到有听众问，炒咗粉未？问问你， 炒咗粉未啊？你想食咩？你想加啲咩落去啊？ 交俾我处理。李姑娘， 听众问你炒咗粉未？ 我未，暂时仲未，唔会嘅。 李姑娘，其实佢按 panel 嘅日子以前有按过，你唔好话人哋新入行先得嘅， 系啊， 系 可能。即係有一排冇按咧，點都有少少，即係未能夠熟習生鏽少少。即係都係你好耐冇揸車，你上到個 嗰、那個車個駕駛座，你要 好快 少時間， 冇錯， 抌油就行噶啦，得嘅你 冇錯，唔使驚。因為除咗我之外嘅話，你仲要多謝就偉哥哥，喺偉哥哥就喺我後邊嗰度咧，就係咁啊督促緊我。係 啦， 所以其實唔需要擔心啊。 遠少少，仲有一個及住， 係 阿欣欣啊， 欣欣冇錯， 遙控佢攞個望遠鏡作 嘅， 係啦，喺度 remote 緊我嘅。OK， 一首歌之後嘅話，我哋會送俾大家嘅咧，就係我哋每一日都會有一定有嘅，都好想聽到嘅就係網上情咁樣今日啦。妄想情，咁啊，究竟今日会讲啲乜嘢嘅话，稍后就会知道噶啦吓。好，先听首歌先。 Kiss me out of the bearded barley. 网上情，幸福方程式。幸福是每一个人都追求的，幸福方程式又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幸福方程式就是手里的随意心里的，即是说手里面拥有随意心里面想要的。很多人觉得有钱就幸福，其实未必是这样的。身家过亿的一些集团老板生活是不是一定幸福呢？有些人很多钱没错，但心里面他想要更多钱。有十亿的人可能想要百亿千亿，赚又赚不到，借又借不到，朝思暮想，他的幸福指数可能比一般的市民还要低。荣华富贵是不是真的这么好呢？很多没有的人就会觉得梗是啦。 到你有咗钱之后，你就会觉得富贵嘅生活系好，但系唔系最好。但当你明白嘅时候，已经错过机会。有啲打工仔勤勤恳恳工作几十年，省吃俭用，储咗几十万之后，自我感觉好良好，因为事业顺利，工作稳定，身体健康，父母安康，小朋友又乖，家庭和顺。唔好话几十万，几万可能都好开心。以前唐伯虎有首诗，佢话：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其实人间千秋百业都是过眼云烟，一转眼就过去了。将来有一日，每一个人都会变成一堆黄土，一缕青烟。在这种情况之下，什么是最重要？自己要想清楚，看明白。讲到这个幸福的方程式，人前三十年就在份子上做加法，四十岁之后就在份母上做减法。年轻的时候升官发财，谋职进取，要赚大钱，没错，你是做得啱的。但四十过后在份母上要力求做减法，尽量节制心里面的欲望，做到适可而止。人生很短暂，幸福的日子不是很多年的。做加法要竭尽全力，不愧人生；做减法要坚毅果断，坦然松容。对于普通人来讲，幸福指数要高，就一定要读这个幸福的方程式了。 追追赶赶，高高低低，深呼吸，然后与你执手相随，甜蜜中不再畏高，可这样跟你荡来荡去，无畏无惧，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好，人间的跌宕默默认输，当生命似流连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 好啦，咁网上停之后翻嚟嘅话咧，我哋就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啦噃。 喂，Hello， 喂，两位拍档，我想咧喺呢度咧同一啲关心我嘅朋友讲声，因为突然之间咧好多人 send message 问我系咪中咗啊，梗系唔系落彩啦，系咪先？ 系 啊。因为呢原来我身边睇返啲听众留言呢，有人话呢我原来隔咗个电话呢我发声好萌，好似伤风感冒。 啊、真係你依家咁讲我都觉得系。 係呀、啊、绝对唔系。 绝对唔系。你解释下。 都唔好意思呀、啊、令我屋企人有啲担心，而我家姐都即刻 send message， 哎你咪中咗呀、啊、点解会有好多朋友打嚟问我你咪中咗呀、啊、 子弟情深呀、啊、呢啲好啊。 係呀、啊、因为。 点解我冇嘅。 因为有啲人， 你放心啊，瑞瑞，我都冇，我成个月都冇。 有啲人听到我把声咁样咧，同埋平时我系坐直播室，点解要隔住电话？因为人哋唔明噶嘛，咁就问佢系咪中，系咪中咗啊？我唔系，把声萌，因为用咗电话啫，唔需要担心。 系啦， 但系嗱，两位拍档就咁样。我今日咧，我都睇到有一篇讨论区嘅文章，佢话咧。有一位人在那裡訴苦，他說他中了之後當他回工呢，大家好像驚了他這樣、嗯、吃飯又不約他又不企近他這樣，我就覺得大家不需要去到那個地步，即是好翻就已經好翻啦，係咪先？即係唔需要好似係令到對方咧覺得自己好似不受歡迎咁樣咯。 唔係，因為就等於你傷風感冒啫嘛、 啊， 你好翻啦，咁啊當然啦，翻嚟之前嘅話你要做足曬嘅、 啊、 可能檢測啊，話俾、 啊、 人知嘅就是、我真係冇嘢，好似等於嘅就係我上個禮拜就冇翻嚟啦，跟住嘅就係我今朝早都係啊，我做咗個檢測之後話俾大家聽嘅就係、是，我就係一線女星啦。 嗯， 系啊，呢、這个正啦，冇事啊， 唔应该。 系啊，同埋咧，我身边有啲朋友咧，佢话俾我听咧，其实佢哋嘅公司都好多同事，都系有咁嘅情况。系啊， 系啊， 大家翻嚟就冇嘢噶啦。 系啊，系啊，冇错， 唔好搞咁多嘢。 你惊啊？你惊下个礼拜翻嚟嘅时候，我哋会企嘢就真系，你有咩你讲得啦？ 叫阿大佬，你喺停车场做添啊？ 仲有啊，大佬，我今日好开心啊！ 咩事啊？ 点解啊？ 我拍咗你个。位 好好好， 一线就系一线啊，待遇都唔同。 我而家又坐喺佢嗰个 panel 嗰度，我能够真正能够感受到你嘅痛苦。 你知唔知啊，瑞瑞大佬，我第一日坐阿瑞姐嗰个位咧，我喺呢个角度望翻出去咧，我真系觉得我呢、這个即系阿瑞瑞埋边个位咧系。是即是高级啲嘅。 唔係好唔同嘅。因为呢一样嘢就係、 那 個、就係、是、等于你做人啦。好、 啊、 多时候你成日地话人哋乜嘢话人哋乜嘢。但係当你真係坐喺人哋个位嗰度、啊、或者係喺嗰个角度嗰度望返出去呢係两回事嚟嘅。系咪左边望右边，右边望左边，或者我而家坐喺呢一度，哇！所有嘅嘢嘅话咧，都系我自己独挑大梁啊！ 但 所有嘢都系喺我自己嘅 control。 你一种嘅醒觉嘅，你一样系对我咁衰， 系咩？呢个咪就系醒觉咗咯。 马博士啊，点解你今日突然一咁擦鞋嘅，开口吹啫，埋口吹啫嘅？ 真系好呕啊！我觉得佢， 我睇准 心啊， 唔系呕心，你估我唔呕心咩？ 因为咧，佢知道嘅就系，如果我只要咧就。头先个手指抽筋，又再抽筋嘅话，佢就等于翻得嚟，等于冇翻。你明唔明啊，大佬？所以佢系惊啫，系啊，见高拜见低踩呢叫做。 即系俾人捻住个 track。 阿瑞姐，阿瑞姐咧，佢抽筋就揿住你条筋。 系啦，冇错啦， 好痛啊！ 揸住佢啲嘢， 怪得知你开口瑞姐，埋口瑞姐啦。 平时边 度好？嗱，我嗰阵时咧玩马超佢屋企咧，好似天然呆啦。咁我而家第一次感受呢我都知有時係會即係會有啲掣肘嘅，即係你講嘢呀或者 喺屋企 㗎 嘛，你講緊係咪呀？ 係 呀， 因為見唔到我哋兩個，唔知我哋兩個到底係咪專心聽佢講嘢呀，另一個走咗去撩鼻，另一個掛住唔知搵桌面咁樣， 又或者喺度聽你講緊嘢嘅時候我哋反眼呀咁嗰啲呢。 冇错， 你知我系会谂呢啲嘢嘅， 系啦，轮流试下都几好嘅， 系啦，咁当然啦，一阵间嘅话，我哋仍然系会有好多嘅即系segment 啦，会继续出现啦，系咪？系啊，咁所以其实都大家会觉得开心嘅，因为我而家个感觉我就觉得就系哇，好兴奋啊，好似打咗好多支 操纵住， 打咗好多支嗰啲咧，即系嗰啲强心针咁样啊，咁所以嘅就话希望大家都可以即系一路留意住我哋今日嘅节目咧。都有好多嘅啲資訊啦，或者我哋準備好嘅嘢咧，就會同大家分享。 好， 今日我哋仲有我哋嘅片段人間嘅噃。 係啊，哇， 今日好犀利， 精彩精彩。 係啊， 喂，大佬啊，你咧，如果揾一次咧，你可唔可以俾我做一次網上情？ 好啊，就聽日啦。 好唔好？我有乜所谓啫？我有乜所谓啫？喂，阿Joy姐，仲有几多分？我想问而家几多分？ 我哋大约仲有分零钟到，就要去十一点钟嘅新闻。 其实我同阿马老师讲噶，不如咧今个礼拜片段人间咧，佢做男主角啊，咁佢又好似扭扭零零咁啊，不如你说服下佢啊，系啊系啊， 佢唔系话佢 经理 人俾咩？ 经 理人俾啊嘛， 我睇嗰啲剧本太渣。 哦， 因为你写噶嘛， 系啊，因为我写嗰啲太渣啦，我唔想影一个男一嗰个 position。 OK， 好啦，咁当然啦，咁啊剩翻好少嘅时间嘅话咧，就要系进入我哋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啦。但系喺呢个时间嘅话，都要同大家要讲讲今日嘅天气先啦吓。今日会系多云啦，有骤雨啦，咁啊局部地。地区咧会有雷暴噶，咁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咁稍后咧离岸间中都会吹强风啊，咁希望咧就大佬喺屋企都要小心啲着翻件衫，因为今日我觉得咧系凉咗少少嘅，系啦，咁现时天文台录得嘅室外温度系摄氏17度，咁相对湿度93%， 哇，好湿啊，好湿啊，好湿啊， 哇，系啊，呢几日我都真系要开翻抽 湿 机， 喂，大佬着翻条长裤，知唔知啊？我惊你 冷晒噶啦，咩裤就大火。亏老虎咋嘛？ 最紧要就要好好地啊，保持住大家嘅身体健康啊！好啦，先去一节嘅就系新闻同埋财经嘅交通消息，再翻嚟我哋嘅节目。 奖项蔡高素喺电影入面饰演一个失聪嘅父亲。路透社报道佢系历嚟第二位捧走小金人嘅听障演员。蔡高素喺颁奖礼上以手语发表感言，话想将荣耀献俾听障人士。他们的屋企人以及残疾人士。最佳国际电影奖项由日本电影 Drive My Car 夺得，故事改编自作家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 Drive My Car 同时获提名最佳电影奖项。天气方面，一道雷雨带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该区。本港方面，朝早各区的气温普遍较昨日低6至7度，预测多云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星期三同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气温回升，本周后期再度转凉。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695点，升290点，成交额670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2点，升5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88点，跌84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70.2，升13.8；京东集团225.8，跌3蚊；美团151.3，升16.3。恒生中国企业75蚊，升2，阿里巴巴111.9，升4.5，药明生物67.4，升3.8，盈富基金21.88，升3毫，中国神华24.5，升2.2，东方海外国际193.8，跌25.2，中国移动54.55，跌5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9，英镑10.299，瑞士法郎8.389，澳元5.885，加元6.268，新西兰元5.442，欧元8.5759，每百日元对港元6.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432。日经平均指数报27,987点，跌162点。港金报18,27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8.29美元，卖出1,94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估下估下，学古文。 马老师早安，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另外一位同学咧就喺屋企啊， 系啊， 冇错、啊， 佢又动你只脚，佢又动你只脚，放翻落嚟先。 你有冇第二啲嘢讲？ 唔知仲唔知啲脚系咪动起晒？ 毛管动埋 啦，嗰啲咁样， 好惊啊，系咪？好担心。你今日唔知道又讲啲咩嘢？出唔出街啊？呢啲嘢？ 哇！你咁咩意思啊？你 咩啊？ 咩意思先？ 哎，我而家又轻松好多嘢嚟嘅，系啊，真系松毛松翼啊， 一去到十一点咁样，十一点啦，终于又去到，哎呀， 啦，哎，又过骨啦， 系啦。喂，大佬，你真系话佢啊？我哋呢个环节咧，好严肃，好正经噶嘛，估下估下，学古文。 今日 讲啦， 系啊，我哋根据行。阿杨姐今日话、 啊：，喂，今日呢个话题真系好有意思，就系讲下啲字。 咩字？ 我哋嘅中文字，你两位知唔知系边个发明嘅？边个造字啊？ 中文字， 我知道，尼罗河博士啊嘛。系啊，尼罗河博士发明啊嘛。 咁你咪即系读坏书咯？ 啊，尼罗，喂，尼罗河博士，你知唔知你发明乜嘢？知唔知啊？ 我唔知 道。你发明咧，将一个仓摆晒喺字嗰啲叫字仓嘅。所有啲字摆就喺个货仓里边， 我都唔知应唔应该笑啊！ 讲啦， 但我控制唔到有笑。 快啲啦，成个 但你咁样嘅态度真系好衰啊！ 我俾咗钱你，你系咁样喺呢一度，咁样喺度抌波钟，喺度问埋啲人 抌波钟， 系咪啊？ 冇错，佢姓钟啊，叫抌波，所以个全名叫抌波钟。 啊，大佬作呢啲嘢好鬼醒， 佢真 系 好叻啊！ 系啊，波钟佢又谂到啦，嗱。今日咧就分享一篇文章，好短嘅啫。 喂，佢咁快咗鼻鼾声， 唔系有噶啦，我唔理佢，我真系放弃佢噶啦。 喂，佢喺你未讲之前，佢已经 assume 你闷喎，你死唔死你真系 啊 ？assume 系乜嘢啊 ？assume 吓 ？assume 你讲隔篱，你讲隔篱英文台问，我唔介意。系你讲隔篱英文台问， 过咗唔好翻， 你趁唔好翻嚟，你喺嗰度开麦。OK， 你唔好逼我啊，你唔好逼我， 你都唔好逼我。 嗱，你唔好拉住我， 为哥哥踢你出去。 阿李罗河博士啊， 系请讲。 阿瑞姐要开始入直路啦， 系啊，我知啊，有佢啦。 佢条边已经拎咗出嚟啦，条边食食 啫。好啦， 小心我翻 埋 你啊， 翻埋嚟，翻埋嚟啦，唔好搞 乜嘢。今日讲乜嘢？今日讲乜嘢？ 嗱，俾两句说话你听下，睇你理唔理解点解？ 系即系形容住有种 嘅 咩啊？ 淮南子啊，嗯，淮系淮河个， 即系个男人嚟噶。 唔系南系东南西北嘅南 ，OK 系啦，呢个系西安唔系，对唔住，系西汉时期阿淮南王阿刘安写嘅卷八本经训，识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简单嚟，再讲一次啊，识者仓颉即系做字个仓颉，作书而天雨粟。 仓颉系咪即系电脑咧？输入仓颉输入法嗰啲啊？ 仲有一个人叫阿速成啊，成哥。 系啊，冇错，速成啊，成哥就好好易嘅粤语歌。 阿李婆啊， 仲有手写版添。 阿李婆 做思 念啫。 阿李同学，李同学。 哎呀，点样啊，梁同学？ 听完佢今日课题，我想去骑天买啲嘢食先。 嗱，系咪啊？ 你听住先。 你嗰只系我啊？我瞓得几觉啦。仓颉做字。 听完佢个，听完佢个 headline 咧，我自然觉得咧，不如一阵间我哋。可以 不如我买维他奶俾你饮啊！ 我真系操场打篮球先得唔得？ 嗱，阿梁继昌同学，我呢句咧其实即系就翻你嘅天雨粟，鬼夜哭呢两句说话系点解咧？ 天雨粟，鬼夜哭啊！ 系粟系粟米个粟 啊！吓， 天雨粟，鬼夜哭。 我话俾你听，阿马老师，我教翻你另外一题。 好， 你个身又粟，你个身又喐，咁点咧？真系。 你去揾阿杜文伟同学研究啦。 其实若果有啲咁嘅同学，你都几嬲。 真系好烦噶，你唔知点样对付佢，谂个间尺 short 佢又唔系，又投诉我睇法。 真系， 你赶住出课室门口又唔得。 你讲一次咩啊？ 天雨粟，嗱简单啲，天雨粟，粟咪个粟，鬼夜哭。 啊！即系惊你以前系农耕嘅国家嘛，咁会唔会系啦？咁啊，总之唔知啦。我哋以农立国啦，咁我觉得佢就系话，若果你冇收成啊，咁你就会觉得就系会好惨咯。所以呢啲六个字，我觉得系咁样咯，系咪 啊？我估 系， 即系话咧落好大雨，天雨咧好似粟米咁一粒粒咁打落嚟，同埋啲声咧啪啪声，好似啲鬼夜晚喊嘅，系咪？ 應該係啦， 最近啦，所謂天宇天宇叔咧， 其實唔係聰明，其實呢啲咁低智慧嘅嘢，我扮唔識啫，唔真係。 咁、哦、你即係話我啦， 擺明係 唔係？阿Yu姐，你都係扮嘅啫，有時搞下氣氛，即係我哋。但阿馬小強都真係憎佢咩？呢啲冚唪搞氣氛啫嘛， 真係憎 嘅。 其實我真係憎嘅， 我都 有一段時間我係好上心嘅，我走去睇醫生，你知唔知？ 你俾翻張 K 翻， 不如你正式講，俾個解釋好唔好？我覺得 好。 嗱，天宇叔咧，即係話咧，你落雨嘅啲雨水啦，但係突然間有一日落落嚟，都係一粒一粒嘅粟米喎。 係，話冇漲咯。 跟住咧。 我知即系嗰啲冰薄嗰啲咁系嘛？ 唔系佢真系粟米啊！佢其实形容 有 意象啦，系啦，你觉唔觉得系有意象咧？ 唔觉， 即系绿 梗系啦。 我会觉得好开心，有好多粟米，耶！就攞去炒， 又擘大个口啊！ 系啊，擘大口啊！ 即刻整粟米入粒饭， 咪就 系 咯。 其实咧，呢个咧系嗰时形容咧阿仓颉啊，即系皇帝时代咧阿仓颉啊造字啊，佢发明嗰啲中文字啊，于是咧。我睇下你哋锯到几时，我就唔怕你嘅。 你继续讲啦，你唔好理我哋。 投诉嘅就投诉。 阿马博士，马博士啊， 你 问 你 一个 问题咧，咩？ 唔系 道歉先，你道歉翻先。 佢复活啦，突然间。 系啊，冇错。阿Yu姐问过我，我Yu姐问过我，问翻你好唔好啊？ 好。 你讲粟米咧，你知唔知粟米肉粒饭等于一句咩英文字啊？ 哎呀 ，Show me your love。 呢个老掉你个牙啦。 同你嗰句唔一樣咧，我就專登要你講呢句，就 你 又知佢又咪又老掉啦，你啲咪又係咁。 你啲係但係唔緊要，如果你啲牙係藍牙 ，Bluetooth， 就直接啦 ，Bluetooth 就直接啦。 你講緊倉頡輸入法啊嘛， 你去 講呢句藍牙， 你去翻英文台。 我乜嘢？我而家與時並進啊！ 啊，你去英文台，請講。 我就令到你個課題咧比較有趣啊！呢啲嘢，如果唔係我驚啲人搬你就個台唔聽 嘅。我都係咁話。 哦 ，OK。 有 好 多就係一啲 好，你繼續講點啊？粟米跌落嚟咁點啊？ 即係話咧，因為咧嗰陣時個倉頡咧做咗啲字啊，之前係冇文字嘅，全部都冇嘅， 結成記事法 啊， 係啊， 啲人覺得哇！ 头啊！ 终于有咗啲字啦，于是咧，我哋觉得咧就话，哇！以即系成个社会进步咗 啦， 系啦，即系同以前系唔同样啦。于是咧，个天就提醒大家，嗱，老友，你脚还你小心啲。嗰啲提醒大家意思，而唔系佢意思就系话，嗱，字终于做咗出嚟啦，成个社会其实会已经好进步，即系等于英国 industrial 嗰个工业革命咁样，系个。改即系改 令到成个社会同埋成个世界 系 开始唔同晒嘅。 你知唔知仓颉点解会谂到造字啊？我想同大家分享。 无聊， 但我想问翻你，头先嗰首诗同呢个有咩关系啊？ 有关 系，同仓颉造字有关噶。 有， 系啊，佢讲咗咁耐都唔明系咪？ 做咗啲发明咗啲字出嚟咧，于是咧个天咧就俾 啲 异象，落啲粟米，鬼又叫啦，就话俾大家听。 鬼叫啊！ 系啊，鬼夜哭啊嘛！ 系啊，就提醒大家，嗱，而家咧进入一个新时代啦，有文字啦，已经唔系农耕时代，唔系用成结啦，佢将会话翻天覆地啦。因为你有文字，你先有文化噶嘛，系咪？冇文字咪好似系李嘟嘟同埋梁嘟嘟咁咯，喺度夹夹夹咯。 系啊， 有咩成就啊？ 好开心啊！但系佢嘅人生好开心喎，点睇啊？ 尼罗河博士啊，我想问，咁如果你又鬼夜哭，又天咩话天雨叔啊，咁即系话其实文字又系一件唔好嘅事咩？ 系啊， 唔系，你又错，你又 异象， 啲鬼点解要哭啫？ 唔系啊，其实呢一个 有妖孽先有异象嘛，即 系 你啲咁嘅人先会有异象嘛。 系啊，啲昏君。 但系文字系 suppose 系好噶嘛，点会有异象？ 就系因为成即系 翻起象啊嘛，系咪先？ 翻天覆地啊！佢意思系，哇！我偷唔到。 佢头先会争啲人， 佢想呕啊！佢又想呕 啊！ 我真 佢今日同我做咗一节目，佢想呕啊！知唔知啊？佢笑笑话，即系忽然间一啲嘢出嚟啊，吓死我！好彩同佢隔少少距离。 嗯， 好嗱，而家为我真系分享下仓颉，佢其实咧，佢你知唔知 有冇第二篇课文啊？我想问啊， 冇啦，得一篇咋？ 系啊，你知唔知咧？因为嗰时咧，其实全部系用成结噶，你唔好再锯啦。 我咪讲咗咯，成洁记事啊嘛。 系啦，咁点解会变咗一啲字嘅咧？ 我仲记得嘅就系大件事嘅话，即系整个大结啊嘛；细件事嘅就整个细结啊嘛。到最后尾嘅时候，其实根本都唔记得咗佢系咩事啊嘛。 结塔塔系咩事啊？ 结塔塔嘅梗系一个好大好大好大好大好大嘅结啦，净系摆嚿石头砸住佢啦。开心未？开唔开心？ 一日咧， 无聊。 阿仓颉啊，原来咧佢打猎啊，你知啦，古代好兴打猎噶嘛。 佢唔系兴，但系佢就揾食物嘅方法，佢就唯有去打猎。 错， 系啊， 因为嗰阵时候都已经 系 有畜牧业，系咪？ 咁嗰阵时咧就有三个猎人，一个话要去东边，一个话西边，一个话北边。 系， 哦，点解咁得意嘅咧？因为其中一个嗱，你睇下啲脚印。嗰度咧肯定有一群鹿，跟住另外一個話唔係呢度，嗰啲唔係鹿嚟噶，你睇下呢度幾多老虎人，跟住嗰個話唔係喎，呢個係另一種動物，佢就會覺得阿倉頡就覺得嚇咁嘅情況咪好混亂，佢覺得佢需要即係做一啲驚天動地嘅嘢，佢就發明咗中文字啦，嗰陣時都係象形文字嚟嘅啫，但係呢個倉頡咧原來佢都躲難咗，你知唔知佢點樣躲難咧？ 谂啲唔谂啲， 系啊，真系， 即系谂个。 你系咪谂起马小强，所以即刻谂到？ 一定系啦，佢夹埋啲咁嘅嘢就梗系同佢自己有一啲 佢呢个咧，佢真系有少少懒嘅。例如咧，有个老人 净系谂个报仇， 就话佢啦，即系就问佢：喂，你做个马字，下边有佢有四只脚嘅，因为象形文字啊嘛。跟住你驴仔，佢又系从马字；佢驴仔又系从马。跟住我问佢啦。牛点解唔系四只脚咧？大家有冇谂过？ 牛点解唔系四只脚？ 系个牛字啊，唔系好简单嘅。两画一动一撇。 但系你唔同嘅动物应该有唔同嘅字嘅代表啊嘛。牛同马，马同驴仔系属于一系列嚟噶嘛。 唔系，因为嗰阵时我哋翻翻去古代先，嗱，我哋翻翻皇帝先，我哋而家乜都唔识。点解牛唔系四只脚？点解要系咁样样咧？ 开头系四只脚嘅，但系因为仓颉太懒，所以先变咗一只脚。 真系有啲啱啊！ 因为我开始， 因为原来咧唔系，原来佢搞错咗啊！仓颉，原来咧条鱼个鱼咧食个四点咧，原本系个牛字嚟嘅，佢唔知点解捞乱咗。嗱，当然啦，我啲故事大家参考下吓。原来个牛字就 系 个鱼字，即系佢捞乱咗啊！佢捞乱咗，因为嗰阵时咧话由零开始佢发明字。 佢講咩得啦？由零開始，其實 佢好巴閉啊！ 任佢話咩得啦？ 係啊係啊，咁呢個其中一個小小嘅 mistake 啊嚇！ 佢仲有一個 真係佢唔係懶喎，佢大意喎，呢個唔關懶事喎。 唔係因為佢懶啊，疏懶啊，即係歷史係咁記載。佢因為佢疏懶，係啦咁嘅。 咁點後來點樣變翻魚係魚，牛係牛咧？系边个？ 点样变翻啊？即系鱼就系鱼，牛就系牛。 因为鱼原本系个牛字啊，佢搞错咗啊，于是咧就冇得搞啦。仲有一个字，佢错得好离谱。 所以个牛字就剩翻得一只脚啦。佢嘅意思系咁样。 仲有一个字， 系咪要即时传译啊？ 系，仲有一个字，佢搞得好错嘅。呢啲系咩字啊？ 搞得好错嘅。 系啊，串身，你觉得系应该形容乜嘢啊？ 串身边个串啊？ 蛇字啊！唔系身串嘅， 啊哈蛇，我知蛇箭个蛇， 我串身蛇字即系 蛇箭个蛇， 即系如果你理解应该系解乜嘢 啊？蛇箭咯， 唔系你就咁睇一串个身，你 串身 系啊， 一串身 一串矮， 系啦，佢就系同个矮字倒转咗啊！ 搞错， 系啊，佢就系咁样求其咯。 其实系咪你嘅祖先嚟噶？其实 唔系啊， 姓马噶。 佢前世啊，佢前世好多 前世今生嚟噶。 系啊， 你试下咁样，你试下咁样睇可唔可以等佢上身？ 佢呢叫断股啊！系啊， 唔系啊，系 古仔， 系真。 喂，阿马博士啊， 系请讲。 你讲象形文字咧，有啲字完全都唔象形。你讲个矮字，咁个虫点啊？加个二字喺隔篱咧？我想问下， 系啊， 虫 矮字啊，矮字 即系矮字啊， 系 咪？系 啊，就虫字 边 个 字 个马啊嘛， 矮咧咁样， 马矮啊嘛，即系个矮啊嘛，个二字啊，虫二啊， 系 咁点 解 啊？ 我想问。 你哋想知点解啊嘛？下期第一堂就讲。 嗱，我而家望到佢个样，佢开始。 你而家捞乱晒我成个嘅 syllabus， 我哋有晒 syllabus。 佢根本系冇识，佢唔识。 我哋好学不倦，就梗系要问噶啦。你既然讲得咁， 我而家要解一个蛇字，串身。 其實就唔應該話啲人啊，你咁矮，佢話哇，你咁瀉㗎咁樣樣。 哦， 係啊，知唔知啊？ 知道啦。 寸身嚟解矮啊？ 係啊，原本係揀矮啊。 咁如果高係咩啊？高係咩啊？ 高佢冇搞錯。 咁高咩啊？ 佢冇搞錯。 兩個口咧。 阿梁繼章，你用個瀉字嚟做一句啊，唔該。 好，好。 你用翻蛇系代表， 代表仔仔仔， 很好， 系啦。 我说对他说蛇，蛇蛇你， 李丽蕊到你， 蛇 我唔打算做。 谁知偶像仿佛已经及跳船，何谓抉择？即使自由仍兜转，存在天空好比含泪是行中那心愿。 为了当一刹主角，为了解一刹感觉，为了解一刹错过，被偏方。犹如望不清的影子，看穿的那时，然而通通太迟。花一开早再重枯萎那种子，是存在的本意。原来是一早已经偏了的事实，原来是一早已经可像牛血树枝，原来是一早受压的既定锁匙，如同我。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第94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得奖名单陆续揭晓，最佳导演奖项由伊丽莎白·珍康平凭电影《犬山记》夺得。67岁的伊丽莎白·珍康平来自新西兰，是历来第三位女导演夺得这一项的殊荣。《犬山记》改编自西部小说，以美国蒙大拿州为背景，故事设定在1920年代。《犬山记》共夺得12项提名，目前只夺得一个的奖项。至于夺得共10项提名的电影《沙丘寒战》，暂时夺得6个的奖项，分别是最佳摄影、最佳剪接、最佳原创配乐、最佳美术设计、最佳音效和最佳视觉效果。而男星韦史密夫以大热之态凭电影《王者世家》夺得最佳男主角奖项，首度获封奥斯卡影帝。53岁的韦史密夫曾经两度获最佳男主角提名，他在《王者世家》中饰演网球姊妹大小威廉斯的父亲理查威廉斯，教导他们在追求成功路上保持谦虚。政府上午大约10点完成粉岭轩晴间第五座的围封强检行动，549人接受检测，发现两宗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在受限区域内到访224户，当中28户无人应门，会采取措施跟进。 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话：，虽然喺航班熔断机制下，航空公司要停飞日数由14日减至7日，但系触发点并冇放宽，包括只要一班机有3名嘅乘客确诊就要停飞，对航空公司仍然造成困扰，较难安排稳定嘅服务。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一旦触发机制，对回港的人士亦都造成困扰，因为他们要重订机票和检疫酒店。他认为熔断机制对防疫起到的作用不是很大，因为现在来港的都是香港居民，都要完成接种两针疫苗，登机前亦都要有阴性检测证明，即使回来之后发现受到感染，相信病情会较轻，对本港医疗系统未必有很大冲击。至于检疫酒店的安排，姚柏良说，检疫人士由14日缩至7日，对酒店调动房间较为方便。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星期三同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气温回升，今个星期后期再度转凉。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648点，升244点，总成交金额76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2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65点，跌10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8.6，升12.2；京东集团223.8，跌5蚊；美团151.2，升16.2；恒生中国企业74.8，六升1.06；阿里巴巴110.9，系升3.5；药明生物65.9，升2.3；盈富基金21.8，升2.6；中国神华24.3，升2蚊；东方海外国际196.2，跌22.8；中国海洋石油10.72，升4.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8，日元122.94，瑞士法郎0.933，加元1.249，人民币6.376，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096，澳元对美元0.752，新西兰元对美元0.695。日经平均指数报17,987点，跌162点。港金报18,27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6.89美元，卖出1,94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亚皆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住波岛医院咧，曾经有交通意外，而家已经清理好噶啦。唯一嘅行车线暂时就解封咗。而较早前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现时一大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去到隧道出口，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而家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都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行人在斑马线踏出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行人先过路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二拣一唔准谂，即刻答好波域治教练教嘅足球定篮球？ 足球 错， 好叻咩？到我水滚落蛋，开盖15分30秒，出嚟嘅系温泉蛋定溏心蛋？ 我点知道？不如你教我啊！ 我够唔识边个普波域治啦，又唔见你教我。 咦 ？OK 喎， 4月3日开始，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早上10点至12点，诗芬、崔杰彤新生活。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 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翻嚟我哋咧就系11点啊，去到37分噶啦吓，咁啊翻嚟我哋嘅风 show 快活人啦， 系11点37分，哇，做咩事？ 沙沙声， 炒栗子啊！ 哎呀，炒栗子啊！好，咁我哋而家咧， 系咪我啲声？系咪我啲声炒栗子啊？ 冇嘢啦，而家冇嘢啦 ，OK 啦， 冇嘢啦，冇事 ，OK，可以啦，继续翻嚟咯。咁啊，当然啦，逢礼拜一咧，我哋都会喺呢一个时间嘅，我哋会介绍有一啲嘅我哋睇过嘅剧集啦，又或者系电影啦等等啦。咁每一次咧，其实都系由大哥开始，大佬开始先嘅， 即系新旧冇所谓。最近要好 睇，冇所謂。其實近期有一套新嘅韓劇咧，而家播咗8集，咁今晚同聽晚會再，佢係咁啊，每個禮拜上載2集咁樣，因為未播曬嘅，佢整全部咧12集嘅。 哇，咁好新喎、啊！ 系好新啊，叫社內相親啊， 即係相親就 係即係嗰啲叫咩相睇啊，係佢哋叫相親啊，係啦，社內相親。點解叫社內咧咁樣？因為咧成個故事咧就係講嗰啲韓國嗰啲上流社會咧，啲老闆同老闆啊，富二代要同翻富二代拍拖啊， 門當户對咁樣。 係啊，門當户對。咁所以咧就有一個有錢女，咁有一次咧。点样代入呢？呢有钱女咧，譬如同阿 Sarah 咁先算啦，当 Sarah 女主角咁啊。 你当我有钱女啊？好好好。 唔系，有 真系啊！ 同佢个朋友阿 Sarah。 哦，明白。 戏里边个 Sarah 做乜嘅咧？佢就系一间公司里边嘅一个职员嚟嘅啫。 系普通职员， 即系佢就唔系有钱嘅，系啦，普通嘅一个职员嚟嘅啫。咁但系佢识得一个有钱女，个有钱女就话啦：，哎呀，我阿爸又要我去相睇啦，真好烦啊！但系呢個有錢女咧就係嗰啲叫做崇尚自由戀愛，即係佢話我唔會咁樣嘅，我一定要咧愛嗰個人，我中意佢，我先會同佢拍拖，我唔中意相睇。不如咁咧，阿 Sarah 你代我啦咁樣。咁阿 Sarah 咧就因為好朋友嚟嘅，咁啊算蛋啦咁樣。咁佢要做啲咩咧？就用佢個名，即係話我就係嗰個有錢女啦咁樣，係去踩尋嗰個相睇，即係話佢要去到咧扮誒食嘢有冇儀態啊，講嘢有冇禮貌、啊。 等佢唔中意你， 係 跟相睇失敗。 系尽量赶走佢， 冇错，赶走嗰个有钱仔。但系呢个有钱仔咧就啱啱接手管一间大嘅集团，即系佢系有钱嘅，已经系老板级嚟噶啦。佢唔定只系富二代，佢已经系老板级嚟噶啦。咁但系咧，佢亦都好憎，成日要做相睇嘅，因为佢阿爷咧，嗱佢阿爸死咗噶啦，佢阿爸阿妈死咗。咁而家有钱嗰个系大老板，系佢阿爷嚟嘅。咁但系佢阿爷成日要佢做相睇咧，于是咧佢睇。雖然呢個女仔真係做好多唔好嘅嘢啦，譬如話扮到好冇禮貌啊，又話俾佢聽自己成日參加一夜情啊嗰啲咁樣，但係咧佢為咗唔想阿爺，係啊，唔想阿爺再煩佢咧，佢就阿爺講好啦，是但啦，我就娶呢個啦咁樣，係啦，咁呢個古仔咧就。即係走喜劇路線啦，咁啊喜劇嘅愛情路線啦，唔知道你睇唔睇韓劇？有冇睇過叫《驅魔面館》啊？有冇睇過？ 冇睇過， 冇啊！咁其實呢個女主角咧，就之前都做過一套叫《驅魔面館》，咁但係嗰套戲咧，佢冇乜發揮嘅，因為都係做二三線嘅一個同啲鬼打交啦，即係啲鬼識打交嘅嗰套戲講，係拎攔咁樣啦，喐手喐腳啊！ 聽個名字又唔似啊，《驅魔面館》。 我以为卖面嘅， 系啊，我以为讲紧嗰啲 魔鬼好辣嗰啲啊，系啊，或者好辣嘅面， 讲捉鬼嘅嗰套戏就，咁但系嗰套戏咧，佢就冇乜发挥，我觉得。但系呢一套戏咧，成个古仔都系围绕住佢写，咁就都做得几好嘅。咁啊，据闻咧呢套剧出咗之后咧，佢喺 IG 嘅 fan group 咧都系上升得好快啦，同埋嗰个人气啊急升啦，咁样样系啊，咁所以套戏就 OK 啦，即系如果你唔要求太过。 即系你舒舒服服喺屋企， 轻轻松松几好。有时，因为如果你睇啲勾心斗角咧，哇，好辛苦嘅。其实 冇错， 你我同你啊， 我又唔辛苦。我同你勾心斗角，我好开心。 你哋相亲相爱， 好难啊！哇，第一次同声同气，相亲相爱， 好嘢好嘢，都要激发你哋嘅爱心啦。 系 大家。 有興趣咪睇下咯。 都易入口嘅係咪啊，大佬？ 啊 ，by the way， 我想講點解叫蛇？點解叫蛇來相襯？因為其實呢一個有錢仔知唔知係邊個咧？就係佢而家服務緊間公司嘅大老闆。 哦，即係同一間公司， 同一間公司裡面嘅大相襯， 淨係佢。即係佢大老闆，但係佢唔可以俾佢大老闆知道，因為咧，如果佢一知咧，驚佢炒佢魷魚，所以之前係搞咗一大段嗰啲好尷尬，譬如話有個職員聚會，佢係用緊頭髮遮住塊面啊， 哦，跟住認得自己， 係啊，同佢老闆做 presentation 咧，佢要遮遮下，揾個背脊得住啊咁樣，因為佢驚佢，咦，你咪嗰個有錢女，所以有一段時間玩呢啲咁嘅錯摸叫嘅。 呢期做咩你咁中意睇咁多韩剧嘅？我发觉你咪因为同我嫂一齐煲啊！ 我自己煲咋？ 我本人觉得系啊咁样， 我有理由， 好中意， 有理由怀疑， 有理由怀疑，同埋相信你系真系同系 啊鉴生咩译师啊，我都唔记得咗啦，系啊， 佢好中意睇呢啲嘅，发觉 系啊， 系啊， 都好多集数。 依排我唔知啊，睇开咪睇咯，即系你会觉得喺屋企有时又冇咩做咁啊煲下咯。 每一集有几长啊？ 每一集成个钟噶， 哇！成个钟嗰啲其实真系要谂清楚。 我琴日睇到眼花，你知唔知？我琴日咧追咗一个叫做咧《承继者们》啊，《承继者们》又系讲一个好有钱嘅男仔同一个好冇钱嘅女仔，我煲咗二十集啦，琴日。 哇！你一日煲二十集， 跟住再煲呢个社区会堂。 二十集，哇！ 系啊，我发觉咧，企起 癫咗啊！ 好辛苦噶， 唔可以连续咁样噶。 系啊，我觉得即系睇戏都变咗唔系一种乐趣。 系啊，同埋你会搞错噶，有啲剧情我你会唔记得噶。 系啊，去厕所，诶，到底系边个系同边个咧？你都窒住自己啊！ 冇错， 唔好啊，对个膀胱。 知道知道。 啊，你系介绍嘅，即系其实唔系服嘅，你觉得唔系中服？ 推荐嘅， 推荐大家睇嘅。 系嘅，可几好睇嘅，即系呢套。但我琴日煲二十集，点解会煲二十集？因为我想快啲睇晒佢嘅，因为咧佢好似好睇，但咧佢加咗嗱，佢琴日嗰套咧即系《继承者们》，又系讲一个好有钱嘅男仔啦，好有钱啦，同一个好穷嘅嗰女仔点穷咧？要去茶楼洗碗啊，要去做伙计啊，咁样去赚钱嘅。咁佢阿妈咧系喺一个有钱仔屋企做工人嘅咁样咯。咁但系咧，佢后来加咗太多啲无无谓谓啲公司嘅勾心斗角，即系好似你哋嗰啲咩，你斗我斗你啊，又争家产啊，又唔知点啦。好煩啊！加嗰啲我就冇興趣睇啦。 大佬， 嗰啲就飛啦，你啲係 fast forward 啦。 大佬，我同阿鋭鋭今日嘅局面，我懷疑有理由係你安排喎。 點解？ 絕對係。 係啊， 絕 對係。佢想我哋內亂咯，大佬。 哦。 你估我唔知佢啲嘢？ 你本來 即係我哋律旁相爭係嘛？嗰啲愚人得理。 你係律定法律？ 冇人好似你咁衰啊！諗埋啲咁嘅賤嘢，嚇！我哋使咩咁啊？ 兩位，我想問我而家有冇好啲啊？冇咁傷風啊？呢只？ 好啲， 由头到尾我都唔觉得你伤风。 头先我觉得萌少少，头先经我哋嘅专业技术指导咧，佢觉得而家你把声系好听嘅， 系啊， 轻轻好啲系嘛， 系啊，因为喺条线度撩撩咁啲嘢， 系啦，叫音响工程师帮我把声化妆啦，帮我音响化妆啦。 系啊，喂，嗰个冇啊，佢笑啊，佢喺后边嗰度，系啊，咁其实我做咗啲嘢嘅，咁样。 OK，OK。 好，咁啊到我咯噃。 好， 我要介绍嘅呢一套电影啊，就系来自日本嘅吓，咁啊叫做《甜味人间》。其实咧都已经有一段时间，但系又未至于去到，譬如可能讲紧咩黑泽明以前嗰啲，即系黑白片，未至于。咁点解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咧，我系好中意咧去介绍一啲嘅，就系日本或者系来自唔同国家嘅一啲女导演嘅电影嘅。因为我觉得嘅就系来自女导演所拍嘅嘢咧，佢会比较嘅就系纤细啲，而且佢就有好多佢哋留意到嘅地方嘅话咧，同男导演系显然系唔同嘅。我都要恭喜嘅就 系 《犬山记》嗰位女导演， 女导演 咧 六啊几岁啦。 我已经介绍过呢一位嘅女导演嘅《犬山记》啦，咁希望大家都因为攞咗奖嘅话咧，都可以睇一睇啊。 新西兰噶嘛系嘛？ 嗯哼，咁啊而家要介绍嘅呢一套《甜味人间》嘅话咧，其实佢叫做河濑直美咧，都系日本嘅女导演嚟嘅，系一套嘅就系剧情片，咁其实主演方面嘅话咧，有一位咧被誉为嘅就系日本嘅国民妈妈，佢叫做树木希林，我系好中意睇佢嘅电影嘅。 而家好多地方都有啲国民妈妈， 你唔好话俾我听，你又见到佢，因为佢已经走咗 噶啦。 哦， 喂，你 我惊你一阵间你讲话，诶，我前日就见到佢咁样，你知你好中意乱讲大话噶啦，系咪？ 你对住对住一个国民老师，我就 系 国民老师。好咁。 另外男主角方面咧，就系永濑正文同埋咧叫佢内田佳罗。咁啊，内田佳罗咧其实就系树木希林嘅孙女嚟嘅。咁你可以见到啦，老中青三代，其实都系啲社会嘅边缘人。咁一位咧就 系 因为犯事而被坐监嘅男人啦，佢开咗有一间咧就系卖铜锣烧嘅小店。其实你日本咪有好多呢啲咁样嘅，系啦，一间好细间啫，可能就坐满人，我觉得得三个人嘅啫。 系啊，分钟系三代人经营嘅嗰档嘢。 咁样佢就勉强维生嘅，咁啊，但系就唔系过紧自己想要嗰啲人生。佢个日复一日咁样咧，其实咧都系一路咁样喺度沉沦落去嘅。咁啊，另外一个啦，咁就讲紧树木希林所饰演嘅，就系、是、至少患咗麻风病。而被困在麻风病院嘅一位婆婆，佢一世人 当年就真系好严重， 系咪？你谂下几得人惊，系咪？佢一世人都俾人哋嫌弃啦，唔被接受啦，佢做啲咩嘢，或者啲手嘅扭曲啊，嗰啲咁嘅手啊，咁样 俾 人哋见到 有 啊，避开啊，咁样。咁另外仲有一个咧，就系单亲家庭嘅一位少女啦，咁啊就系被忽略啦，自己一个人成日都系好寂寞嘅。咁而三个社会唔同嘅原因而被边缘化嘅人咧，佢哋就喺呢一间铜锣烧嘅小店度相遇啦。 哇！ 系啦，咁婆婆有某一日咧，佢就去咗呢一间嘅就系卖铜锣烧嘅，而自荐希望可以咧就系帮呢一个店长咧就去做呢个店员啦，因为佢请人，咁跟住佢就啊，不如你请我啦咁样，咁而就帮咗呢个店长咧而做好铜锣烧，佢当然咧就系由呢个红豆嗰啲馅开始做起，咁你见到佢里面有好多啲可能系介绍佢点样去做呢个铜锣烧啊？ 啊，对唔住，阿若若可唔可以介绍一下铜锣烧到底系呢嚿食物系乜嘢嚟噶？ 如果日本你成日都会见到嘅咧，就是有两块好像煎饼咁样嘅嘢，好像我哋食嗰啲 pancake 咁样，中间就系夹住嗰啲红豆馅所整嘅，红豆就 系 咁简单。 呢个 系 甜 甜品嚟嘅，系啦， 甜嘅。 咁咪可以 整到条鱼咁嘅，有啲系咪？ 系啦，有啲可以整到系条鱼咁样，但系有啲咧就会系通常你好似一个嗰啲啊，阿边个最中意食咧？叮当。 哦， 叮当最中意食嗰个咪系咯，系啦，咁跟住其实就系由咁样嘅话咧，三个素未谋面嘅就系老中青三代，其实你会发觉嘅就系个故事里面嘅背后，每一个人都有佢自己嘅秘密，而佢哋亦都系慢慢慢慢喺佢哋嘅交集相处里面咧，会带出佢哋各个人每一个人唔同嘅挣扎。咁而人生当中嘅话，其实我觉得佢好正嘅，佢冇话每一个人一定要有一个即系好成功，或者其实你就算人生里面你未必有一个好大嘅成功，但系你都要听从。自己内心里面的声音可以慢慢慢慢的话找回自己生命的价值，所以我觉得我是非常推荐大家要看这一套叫做《甜味人间》，在日文来讲叫做 AN AN， 就是这一套电影，有机会的话大家不妨可以看看。 长不长的、 okay. 长的都要好像有成差不多接近两个钟头的， 哇、 啊這 個、 但 是 它里面 要 慢慢 叠 的，要聚精会神的、啊、但是我觉得这一套是我自己觉得十套好电影里面的话是要推荐大家要 看 的。好， 多谢多谢。 好， 謝 好到你休息一阵先， 好 唔好？ 好啊，休息一阵。 好啦，咁啊，休息一阵之后，一个人继续翻嚟啦。哇，马超强巴闭啊，今日真系 犀利。 你因为好，因为佢嗰套戏攞咗奖嘅。 系啊 ，OK， 系系，不过同佢无关嘅。 系梗系无关啦、 啊。你估佢以为佢拍噶？OK， 翻嚟再倾。 你我话曾遇见。处处是重叠的线，过去在云上曾相交千遍，才再生于此碰见，结识之际挥着手去抢聚，在预计之外挥着手别去。笑的进退，难为我们流泪。人们在路途漂浮间那处醉，但愿你可见可回出乐趣，灵魂也许有天再聚，还是。 前大笑，已记住同路分秒，这次在云下能一起心跳，求我记得多拍照，抱紧姿势拖着手，看雨水在预计之外握着手，别去是在留低证据，才使我们流泪。平了在路途漂浮间，换来句我写满为你做完的词句，祈求你一世可。 OK 啊，我非常 OK 啦 ，OK 正， 好翻嚟啦， 正， 喂，到你， 我今日睇呢套戏咧，我觉得真系非常好睇，系一套好新嘅电影嚟嘅，吓、新到咧，而家好似啱啱奥斯卡咧，佢攞咗一个。最佳国际电影 系、okay, 如果 我搞错大家修正。呢套戏叫 Drive My Car， 系 我觉得嗰啲中文译名咧冇咁啱我的口味。即系我 佢译做咩啊？ 有几个我的 车， 揸我嘅车咁 啊？系啊系啊系啊，唔即系我觉得个译名好难译、但系呢套戏咧，我觉得。好好睇， 系改编自村上春树其中一个 短篇嘅， 但系佢将佢撑到咁长，真系 好 犀利， 正， 好长嘅大套戏， 系啊，三个钟，两个钟零五十八分呢套。 但系如果佢撑到咁长，会唔会令到成个原著好似变咗质咁咧？即 系 个古仔会扭曲咗咧？ 唔会，佢将个文字版咧再升华，我真系觉得佢系透过影像呢个导演咧。奔口啊，佢个奔口， 你个 friend 啊嘛，你好熟噶嘛，系嘛？ 都 OK 熟啦，同阿一丁一起玩嘅我哋。 系啊，我知啊。 唔好讲废话，快啲。 今日佢讲先，你唔话佢。 佢嗰啲唔系废话，佢嗰啲系问题。你答个答案先就系废话。 废问，佢如果系废问咧？ 废问你咪要好正经咁答咯，咁咪唔会变废话咯。人哋废问你就废答， 知唔知啊？ 系 啊， 最犀利啦！俾人答我。嗱，呢套戏咧系我嘅即系十大必睇名单嘅。我因为我太多戏，我 咁快你已经十大 收埋，唔系因为我好多戏我都好想睇呢套戏，我终于睇咗啦。我觉得咧系真系有惊喜嘅。如果喺日本电影嚟讲，佢又系日本电影嚟噶。佢嘅拍摄手法啦。佢嘅顏色啦，佢講故事嘅手法咧，我覺得真係好新嘅。同我哋以前睇嗰啲日本電影係真係兩回事。 得啦，你啲廢話唔使。 其實咧，我覺得咧，我睇咗40分鐘咧，我唔 理你嘅，因为你嘅质素，你嘅讲话我嘅质素太差啦，我唔理你。 咁、哦、你有得你 喂，但系马博士啊，你咁样讲，同你讲咩啊？ 佢 只要讲 呢个大导演有阿男影先得噶， 男主角 啲字幕亦得好好啊，咁样一阵间系咪啊？咁我想睇套戏， 我未讲到个字幕， 你讲颜色好靓啊，音乐配得好好啊。 讲个男主角，咁佢系一个话剧嗰啲 老师。 导演啊，老师嚟嘅，冇错啦。呢、這个故事咧就讲佢同架车嘅关系，亦都系带出架车咧同人与人之间，其实每个人都好多内心世界嘅、 嗯。 其中一场戏我真系触动，因为佢好中意揸车嘅呢个人。咁佢噗一声，佢太太走咗啦。咁但系佢同佢太太都有啲故事嘅，同埋佢仲有一个主要话剧，仲有一個主要演员咧，都系同佢太太有关嘅、 嗯。 但系呢啲我就唔剧透啦。你大家自己去睇啦。咁佢係好固執，佢部車佢自己開咗十幾年啦，十五年。佢就因為佢去到廣島另一個地方工作啊，咁嗰度咧就安排咗一個司機俾佢，佢、就起初好抗拒，佢覺得你最好唔好搞我部車啦。但係嗰個女仔又好有性格嘅，呢、這個我覺得即係幾好睇。然後一場戲最觸動我嘅咧就係、是。由嗰个男主角开始点样话接受呢个女司机呢佢、就话：，诶、欸，我第一次感觉到呢、我原来唔知道自己系咪坐喺架车度。 嗯， 即系你谂下个女司机嘅技术可以几好，同埋咧佢 以为自己坐喺边啊？咁样唔系坐喺 佢冇讲，佢冇讲，唔系佢冇讲，佢净系觉得咧。 即系佢嘅意思，佢同呢一个人喺埋一齐嘅时候，佢坐佢架车，感受到有一种嘅就系话，即系好安全嘅感觉， 系啊， 唔似坐住一架车。 系啊，佢话佢就算个女司机咧加油啊、俾油啊、停咧，佢有时都唔知道。但当然啦，可能佢谂紧嘢啦。不过成套戏咧，我自己觉得咧系透过一部车。然後帶出一啲我覺得係大家可以去諗嘅問題。 啊，不如我補充少少啦， 好 嘛？因為我覺得佢嘅拍攝手法咧，就成日都講緊架車，架車俾你聯想到係乜嘢？就係、是、一套公路電影。 嗯、 但公路電影不嬲嗰個格局係會有啲咩感覺啊？就係、是、可能有兩個人啊，追殺 啊，有好多嘢，佢哋坐喺架車度去唔同嘅地方度發生啲乜嘢事，啱唔啱？但係佢呢一個你要倒翻轉，就會嘅就係原來佢每一次去上架車，呢一個嘅女司機點樣去揸架車，同佢去唔同嘅地方嗰度咧，其實就係一套喺架車度雖得會發生嘅嘢，但係。都是在他们每一次不同的旅程里面、会是道出他们自己的一些人生的故事。你是没有想过他这样去叙事、其实讲真的我是初初只不过是、听到人讲话这一套电影很好看。是谁介绍给我的呢就是中哥。是啦他就说你没有想过就用这种这样的手法来拍一套公路电影就凭他这一句而已我就即刻追来看。我发觉的就是你是需要一些耐性。 没错。 但是当你去到一个位置的时候呢当所有的东西已经开始就好像一条路这样你顺回呢你就会开始一路追追落去的看完你就不觉得了。 冇错、 啊， 我带呢套戏我会预睇两次，因为有啲嘢我都要消化。 Okay. 要啊，需要啊，咁长。 如果就咁听你两个讲咧，即系一架车两个人咧，好难，即系好难发挥个剧本一定好精，即系好正先啊！写到嗰啲对白啊，嗰啲。 冇错，好多金句你先至会觉得佢好睇咯。佢里边系有嘅，系啊，咁所以其实都系推荐俾大家可以去睇。 好啊，多谢晒。 好啦，咁啊讲完之后咧、我哋一阵间翻嚟嘅话就会有我哋嘅淑女关注组啊吓，而家我哋先听一听就系最新嘅一个新闻同埋交通先。 一度雨带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各个地区。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星期三同埋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气温回升，本周后期再度转凉。而家气温十八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685点，升280点，总成交金额是833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08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44点，跌128点。部分活跃港股报价。腾讯控股370元，升13.6；京东集团223.8，跌5元；美团154.3，升19.3；恒生中国企业75.02， 升1.2毫二，阿里巴巴111.3升3.9，药明生物65.95升2.35，盈富基金21.88升3毫，中国神华23.95升1.65，东方海外国际190.7跌28.3，中国海洋石油10.76升5毫。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28，英镑是10.294，瑞士法郎8.384，澳元5.89，加元6.268，新西兰元5.44，欧元8.5742，每百日元对港元6.3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499。日经平均指数报28013点，跌136点。港金系报1817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2.48美元，卖出系1942.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丹桂村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丹桂村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就在芜湖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就比较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芜湖街。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慈云山、慈文村、文建楼、观塘顺安村、安俊楼、蓝田、广田村、广轩楼、黄大仙竹园北村、榕苑楼、大围丰盛苑、荣盛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欢乐嘅时光虽然过得特别快，但仲未系时候讲拜拜。 日本系国民预期寿命最长嘅国家之一，长命百岁就梗系好啦。但系人口急速老化又会带嚟啲咩影响？ 纪录片集《解码日本》最后一集，带你见识东瀛呢个高龄化社会种种光怪陆离嘅隐祸事。 星期三晚11点， 港台电视31。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परिस्थिति भोगाएर जीत को अनुभूति Lockdown Diary 2.0 Lockdown Diary 2.0 is the amalgam of personal experiences。 尼泊尔裔香港人 Marina 制作的 CIBS 节目隔离日记 2.0 Radio Karikram Cultural Connections Nepali Dhun Haru， 同样是尼泊尔裔的 Dave 制作的 CIBS 节目文化联系尼泊尔音乐。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比特。怎样先算是一个快活人？ 在我的角度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不要介意人家怎么看，因为做自己才是最开心的。Yeah！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啦，咁啊，翻嚟咧，我哋最后尾嘅一个小时嘅风骚快活人啦，吓，同大家讲讲今日嘅天气先啦，吓，多云会有几阵雨，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而稍后咧离岸间中咧都会吹强风嘅，会展望咧听日咧会风势颇大啊，间中会有骤雨，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咧短暂时间会有阳光，而日间嘅气温就会回升啊，本周后期嘅话咧又再转凉，喂，你小心啲身体啊！ 我知啦，多谢你啊， 系啦， 我日日含住条心瞓觉， 系咪啊 ？OK， 我都有 心。标心人心 ，OK， 野山人心系咪？ 当 然啦， 野野地 除非咧，即系你话，即系大家都要小心自己嘅身体之外嘅话咧，咪亦都要多啲呢一方面嘅健康资讯咧，先至令到自己会更加好嘅、 嗯。 所以每个礼拜一都会有呢个环节。 现今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唔同嘅关注组，令我哋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嘅关注组当中，我哋只系关注我哋关注嘅事。淑女关注组，莎拉姐 ，Yoyo 主理。今日同你关注嘅系 减肥。哎呀 ，everybody， 大家好啊！哎呀，呢一排咧天气开始又热啦，又冻啦，咁样又热啦，又冻啦，咁样，我觉得热天嚟啦，就真系好唔开心啊！点解咧？因为冇晒嗰啲长裤啊、长衫啊，咁样咧可以 cover 我哋身上嗰啲嘅腩肉咯。着小背心嘅话咧，又会有啲好大只嘅手臂，啲麒麟臂走晒出嚟。呢个时候嘅话，就真系要减肥。我听到有人笑、啊。 Hello， 你介绍我未？真系等紧你出场啊！ 做咩笑啫？点啫？悠悠 ，Hello， 好唔开心啊！ 系啊，哇，开始热啦，真系热咗啦，已经。 你有咩问题啫？你啊，真系用油都浸唔肥啦！ 哇，你真系讲笑好啊！你真系沙拉姐，你啊真系唔肥啊！快啲分享一下点解会唔肥嘅先食嘅。 嗱，因为我独食。所以就难肥系咪好难啊嘅？ 吓吓 吓！唔系噶，我系好辛苦咧，先至可以减到嘅。但系咧，随住年纪大咧，我都发觉嘅啫。而家嘅新陈代谢比较慢咧，就唔好似以前咁啦。你有冇试过咧 ，Yoyo？ 你会觉得咧，年轻嘅时候咧，食多少少嘢唔紧要啊，我食少两餐，跟住咧就会瘦翻噶啦。而家你 系 会食完一啲好肥腻嘅嘢咧，又唔系即刻肥嘅，系隔几日之后咧，你先至发觉，哇，点解咁肿嘅？你有冇呢个咁嘅同感啊？ 咩同感啊！我直情啱啱过去农历年啦，一个礼拜内肥咗五磅。 哇！一个礼拜五磅咁好离谱喎。 系啊，真系啊，猛喺度即系放纵啊嘛。 嗯。 又疫情开始咧，又冇得出街咧，又食年糕，又食萝卜糕。哇！一个礼拜肥咗五磅，即系。肥就容易啊，減翻就難。 係、嗯、啊，但係今日咧，我哋就要講下嘅就係話，我哋要減肥啦，同大家要分享一下嘅就係我哋要修復失地，係咪？ 冇錯， 冇錯，唔緊要肥，一定要減，而且呢樣嘢咧都係我哋淑女們嘅啲終身嘅事業嚟嘅。 係啊， 係咪啊？咁我哋即係好似你個名咁咯 ，Yoyo 咁啊，一陣間又瘦，一陣間就肥，一陣間又瘦，係 啊， 係啊，唉，真係好頭痛啊！好啦，咁我哋分享一下嘅就係你曾經有冇用過啲咩嘅減肥嘅方法係成功嘅咧？妹 有噶啦、嗯，我讲下我自己身同减肥，我自己都试过半年嘅。 哇， 其实 我觉得好难实， 我唔开心嘅嗰半年。 点 解？我最中意食粉面饭啊嘛。 哦，你完全唔食得哦。 系一粒饭都冇食噶，我都佩服过自己啊、 嗯。 但系我就半年里面减得五磅之后就冇再 唔可以继续落去。 冇再收翻，冇再收落去。 我冇再收啦，哦，咁你就放弃啦。 即系觉得呢个方法唔啱我咯。 嗯哼， 因为近年又好兴一六八咧。 系啊， 我之前都试过一六八嘅，但系咧一六八嘅 點講咧？十六個鐘唔食嘢，八個鐘食嘢啊嘛。有時候我眼瞓之，即係瞓覺之前一兩個鐘肚餓攞嘢食，咁啊都減唔到咯。其實， 嗯， 係啦。你咧？你咧？你用過咩？ 我一六八我係成功嘅，因為其實我覺得你係要同你自己嘅起居飲食嘅時間咧，如果配合得好嘅話係 OK 嘅。咁、 嗯、 我覺得都係比較輕易啲去減咯。但係問題係有時你嗰八個鐘頭裡面嘅食嘅嘢咧，都要小心嘅。你就唔好以為嗰八個鐘頭你可以狂食，即係乜都懟入口嘅話咧，其實都係唔 work 嘅。不過 食定飽咯，成日都話 係啊。嗱，我就真係有一個，我覺得係一定係啱嘅咧，就係、是、任何減肥方法喺開始進行嘅時候一定會成功。但係其實你講緊嘅係一啲耐力同埋係要持之以恆嘅一啲嘅恆心咧，呢一樣嘢咧就係我哋減肥失敗嘅原因啦。同唔同意啊？ 系啊，我依家就好啲咯。我依家用咗一个方法，就系我朝头早咧就食无糖麦皮啦，无糖嘅麦片啦，加啲无糖，即系全部都无糖啦，无糖豆浆啊，无糖麦片啊，无糖杏仁粉同埋黑芝麻粉咧。咁你减肥都要有营养咯，我觉得唔可以话缺乏啲营养咯。即系嗰阵时我唔食粉面饭咧，其实都系个人冇咁开心。 系嘅，我明嘅。 但系依家都系尽量食少啲咯。其实譬如你话淀粉质嗰啲新同咧，你南瓜薯仔都唔食得噶嘛。 嗯。 咁但系南瓜薯仔其实最好就中午之前食咯，因为佢始终有糖分同淀粉质，你夜晚食都会肥。 系。 同埋我依家瞓之前五六个钟唔食嘢噶，即系譬如我十一点瞓咧、 嗯， 我五六点食完我就唔再食嘢噶啦。 嗯。 咁就反而。可以喎、 突然間我又諗起咧，就係、是、一位嘅天后咧，佢就有一位減肥嘅方法，係啦，咁佢就係阿梁朝偉個夫人啊，講緊嘅就係劉嘉玲。咁咧我就知道咧，就佢有啲嘢咧係都會擺喺佢自己嘅減肥餐單裡面，就係、是、早餐食番薯，因為佢有啲粗糧。而且佢飽肚，食完之後嘅話咧，佢就會覺得可能係到晏晝嘅時候唔肚餓就唔食嘢，肚餓你先至食嘢。又或者佢就係喺唔應該食嘢嘅時候嘅話咧，就狂飲水。呢、這個係講嘅嚇。另外仲有就係夜晚黑喺七點之前食埋晚飯。 系， 你可以有充足嘅時間，冇錯。但你其實都係嘅，當你喺七點鐘之前嘅話，你食完曬個晚飯之後咧，係有足夠嘅時間可以俾你咧消化。咁就 大佬，你話九點瞓就唔得啦，係嘛？ 我唔知啊，但系佢就 keep 住系咁样咯。 系咯，即系你瞓之前，譬如你有啲人两点钟瞓啫嘛，咁你咪倒倒翻数五六个钟唔食嘢咯。 系啦，咁样咯。所以咧，其实都系一个几好嘅方法。 系，我依家都系用呢啲方法咯。 冇错。 但系就我觉得乜都要食少少，或饮食均衡。譬如你唔可以话哇，一日三餐都食番薯咁样又唔得。 嗯。 系嘛？你知我哋淑女关注组注重嘅养生啊，系咪先？ 啱啦。嗱，咁其实你话即系，其实我谂方法咧，即系五花八门嘅，但系真系要因应每一个人唔同嘅身体情况。当然你话就系可能系用喺阿 Yoyo 身上嘅话未必 work， 或者用喺我阿莎拉姐嘅身上又未必得。但系唔代表话唔可以。我成日都会相信嘅就系最紧要嘅就系以身体健康而为你嘅标准。因为有人讲过就系话，如果我系为咗靓而去减肥嘅话咧，你系唔会 work 嘅。但系你为咗你自己身体健康而去减肥嘅话咧，你一定要成功，系咪？ 都系啱啱。 好啦，咁既然系咁嘅话，我哋冇可能我净系斋讲。系啦，冇错。咁而即系冇嘢袋都落袋嘅，所以一阵间我哋休息完之后翻嚟咧，就会阿 Yoyo 会教我哋系煲一个，我真系有听讲过，系咪蔬菜汤啊？ 系啊，我几年前开始又饮呢个汤 咯。喂 ，Bibi 呢个好耐噶咯，蔬菜汤。 天后都有饮，系啊， 我知啊，我都有饮啊。 系啊， 但系真系瘦得几快下噶吓。但 系你一个礼拜系啦，一个礼拜起码饮一两次，一两日啊。 唔系，我嗰日系就净系每一日饮呢个汤。你知唔知道是啊，我真的很离谱，癫到是这样咯，好快、哦、一个礼拜里面的话，我真的减了成五六磅咯。 哇， 所以一阵间我们就会日日净系饮呢个汤，其实什么我都不饮了、 okay， 但当然是不啱的。但是你而家教我哋嘅呢一个 version 嘅话，就是、一个礼拜几日饮几次，你就可以令到你个减肥嘅话可以比较成功啲，系咪？ 嗯， 好，一眼转头翻嚟我哋讲啦。 逐的一篇小说，因主角与主角会于说的偶遇， 是数十次感觉如情诗，有着明月或暗月，世上的一对灵魂伴侣，天生一对，天意允许。我幻想一个灵魂伴侣，没有差距，只要目光配合了焦距。大希冀的眼神极陶醉。 女关注组，莎拉姐 ，Yoyo 主理。 系啊，头先我哋拍咗好多嘢俾大家听啦，系咪啊？连阿刘嘉玲啊，又搬晒出嚟啦。我哋一啲嘅成功嘅例子嘅，都同大家分享过啦。其实最重要一样嘢嘅咧，就系平时我哋食嘢都系好重要嘅。 少糖咯，又系。 拜拜。我引救你，我上个礼拜已经警告过你，唔好再喺度讲紧唔好食甜嘢啦。哎呀，真系太离谱啦！好嗱，小糖我知道系嘅，少油咧，少油又点睇啊？ 系啦，少糖、少油、少辣咁样咯。 嗯， 即系总之系清淡为主啦。但系你可以，即系我自己讲真，我点可以一日三餐都清淡？我有时都会放纵，有时食下啲餐肉或者。香肠，我知道你好中意食香肠嘅你。 系啊， 最中意你话你一日七日都可以食香肠。 系我日日七日都可以食，咁知点解？但系食完之后我就会觉噶啦，即系成个人咧，会好肿噶，因为可能系辣重啊。 冇错。 好啦，头先我哋有讲过啦，就系话我哋会有一个蔬菜汤，都系希望咧咁多位要减肥嘅淑女们嘅话咧，都可以咧就煲嚟饮下嘅。咁系咪？喂，如果你讲紧蔬菜汤，会唔会就系乜嘢菜你掉晒落就得啊？ 又系成个街市卖嗰啲 啊？系啊。多得你唔少。 这个减肥蔬菜汤一星期呢你最好找一至两日，全日八小时之内，三餐都定系饮呢个汤。 有少少断食，我觉得你系嘛，好似轻断食嘅感觉。 系啦，清一清肠胃咯，当可以排毒同埋去宿便咯。 排毒同埋去宿便，即系一个礼拜。 系啦，一个礼拜，譬如你 可能星期二星期五飲咯。 嗯， 係啦，我覺得有時做人太辛苦都唔得，有時都會星期六日可能放縱下， 嗯， 食下自己中意食嘅嘢咁樣咯。 啱， 香腸。 咁就有兩日你可以任食，跟住有兩日嘅話，你就用呢一個蔬菜湯嚟去幫自己排下毒，同埋咧就去啲宿便 啦。如果兩日唔得就一日咯，唔好逼得自己太辛苦。 我 OK 啊，好啊，好啦、啊。咁而家呢個蔬菜湯點煲法呢交俾你啦。 六樣材料嘅啫。 嗯， 係啦，六樣材料我哋預備姜兩片啦，因為蔬菜始終咧有少少寒涼啊。 嗯， 所以我哋預備啲姜。我哋女士們、淑女們唔好飲太寒涼嘅嘢。 嗯哼，知道。 西芹啦。 嗯哼。 一棵或者半棵啦，睇下你个棵几大棵啦吓。 嗯哼。 番茄四个， 番茄四个。 系啦，泥嗰啲红萝卜，即系有啲泥喺面污糟啲嗰啲红萝卜啦，唔系金笋。 吓死我！我以为你咩叫泥？ 摆啲泥落去煲， 摆埋啲泥出嚟煲，有泥嘅红萝卜。吓死我 ！OK， 煲汤系要用呢一只嘅，听讲系嘛？ 系。是啦，冇错、嗯，甜啲啦。 OK， 冇错。咁同埋用青色嘅灯笼椒， 青色灯笼椒一个，嗯， 椰菜一个， 系， 系啦。如果你想香啲咧，可以加两片香碟 ，bay leaf 嗰啲。 OK， 系啦。 嗯， 咁我哋好简单嘅，我哋大火啦，落啲油啦，爆香啲姜片。 嗯， 啲、 嗯、 姜片记得要拍扁佢啊。咁咧， 一系打烂佢，一系拍扁佢啊嘛！你最中意啲嘢， 又会打烂嘅， 即系又会打烂。O K， 而家唔打住， 而家唔打住， 忍一忍手先。 冇错，我哋煎香咗个姜片咧，就放入晒所有材料啦。头先嗰啲红萝卜去皮嗰啲，使唔使讲埋？ 哇！你咪当我哋熟女关注组啲傻噶，梗唔使啦。 讲笑系啦，咁咧就将所有材料咧切晒细粒咧，就摆落去炒啦，炒到软身咧，出晒水啦。 嗯， 见到啲菜啊啲嘢。飙晒出嚟嘅时候咧、嗯，就大火咧加入咧12至14碗水，热、 嗯、 水吓。咁、 嗯、 我哋大火煲滚咗之后，转细火煲9至1小时啦，45至60分钟啦。 咁就得噶啦。 系啊，煲完之后咧，嗱，攞一半材料出嚟打烂。 系其他嗰啲剩翻佢。 系啊，因为饱肚啲啊嘛，你剩翻啲渣。但如果你成煲渣、哦，你又真系饮唔晒，食晒啲渣好痛苦。 同埋我都一劈劈嘅话，其实个卖相你系会唔想食咯，会唔会？ 系咯，系啊，都会嘅、啊。 即系你 留 一 半打烂， 打烂佢就 系啊， 摆翻落去啊。 诶，摆翻倒翻落去啦， 倒翻落去 都倒晒咩？ 啊哈。OK， 唔使咁嘅你啊，你好似牙尖嘴利， 都系时候多嘛。 好啦，咁跟住就摆翻落去之后，咁跟住你就搅翻匀佢， 加少少胡椒粉，加少少盐咧就饮得噶啦。其实咧，你煲一大煲咧，可以咧留翻一半咧摆冰箱啊，雪到去变冰咧、嗯，你咪一个礼拜唔使煲两次咯。 诶、欸，又啱，唔使嘥 啲火候。星期二饮完，星期五又攞出嚟煲翻热去就饮得啦。 啊哈。 如果你太辛苦，你唔会持之以恒嘅做人。 系啊， 你明唔明？ 啱嘅，啱嘅。 系啊，我自己都系。 你头先都有讲到嘅就系话，即系其实两日嗰两日里面嘅话，就喺8个小时里面就 一六八啊嘛，系咯。 哦， 8个钟唔食嘢，8个钟食嘢。 明白，即系其他嗰啲时间你就系唔食嘢嘅，就净系饮呢一个蔬菜汤同埋饮水。总之嘅就系、 是、8个钟食呢个。 哦， 唔食其他嘢噶啦，即系当你全日清肠胃。 明白。你有冇试过啊？你自己 有试过，有试过，好饮食嘅都 得唔得？ 得得啊得， 嗯哼， 得噶，同埋你健康嘅都， 嗯，有足够营养喺里面嘅， 冇错咯，即系均衡营养咯，减肥要减得健康，唔好瘦到成条柴咁，好似食白粉唔系几好。 系啊，唔系，但系永远你都系减到过咗笼咧，你先至知嘅。你有冇留意呢一样嘢？ 吓、 啊，系啊，即系 好难， 成日都系减到，你唔会话减到啱啱好，咁跟住咧你就觉得停嘅。我哋觉得咧，熟女真系要小心啲，成日好多时候都会去到呢一个陷阱，就系、是、减到过咗笼啦。身边啲人已经开始发现嘅就，哇，你做乜嘢啊？ 过咗笼之后有 quota 啦嘛。 我明啊，但系其实咧系唔好嘅，就真系咁样咧，你系会令到你个身体嘅又肥又瘦又肥又瘦咧。 最紧要又系少甜啦，70%啦。 拜拜。 都又想打我，少甜啦，70%啦，仲要讲多次， 系， 同埋饮呢个汤咯， 嗯哼。好，我哋即管可以试下，咁其实都建议大家嘅就一个礼拜咧就两次，系咪？ 系啦，提一提大家就系80%就食嘢啦，同埋运动都要做嘅。 嗯，冇错。 系啦， 系 轻强啲运动，睇翻自己身体能力去做适量嘅运动咯。 我同意嘅，系啊，好多时候我哋就唔好用个食物嚟去减肥，我哋 系啦， 唔系应该唔好用运动嚟去减肥， 因為咧，我哋應該係要用我哋食嘢嚟去減肥，只需要咧就係即係你入嘅唔係話咁多，但係你出嘅時候多嘅話咧，即係你支出同收入嗰個問題啫嘛， 係 嘛？咁就好容易會減到啦。都係嗰句啦，任何嘅嘢嘅話，因為身體就因人而異啊嚇。每一樣嘢我諗你都要睇下你自己個身體承受到唔到，以及若果你真係想好好地咁去減肥嘅話，就最好問翻一啲嘅就營養師啦，又或者係醫生啦咁樣請教佢哋最好啦，好冇？好啦，咁今日我哋分享咗嘅就係話我哋嘅淑女。一啲減肥嘅方法啦，咪希望大家咧喺今年嘅話都可以著一啲性感嘅小背心，耶！一齊去游水，唔該曬悠悠，拜拜。 Thank you，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话：，而家本港遗体暂放储存量由1350个增至超过4600个。卫生署同警方合作，就加快认领遗体嘅措施。由今日起，会见同辨认个案宗数会增至大约200个。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向感染新冠離世的死者的家屬致以深切慰問，她又說在第五波疫情期間進行了287次的圍封強檢，最近一星期的行動中檢測出的初陽比例有下降趨勢，已經降至單位數字。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共同召集人、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臨床教授孔凡毅說，疫情整體趨勢向好，相信個案慢慢回落，但社區仍然有相當多的感染者，因此回落速度不會很快。孔凡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新冠疫情不会完，希望下半年针对 Omicron 的疫苗可面世，到年底或者每人再打加强剂，类似流感的做法。按世卫推算，当时流行的病毒株已接种哪一款的新冠疫苗。至于新冠病毒是不是会成为风土病，孔凡毅说，当病毒在社区流行而无法清除，关键就是做到稳控，尽量减少感染人数，尤其是减少患重症的人数，减低对医疗的压力，同时做好疫苗接种，令社区有足够的抗体。上海市以黄浦江为界，分区分批实施核酸筛查，期间封控区内的住宅区，实施封闭管理，首批包括浦东、浦南和邻近区域。有浦东居民说，由于生活日用品快递和蔬菜农产品配送平台服务正常，昨日接获通知将会实施封闭管控的时候，只是买了少量的零食和急冻食品储备，不会囤积太多的物资。他又说，本轮疫情的患者症状较轻，即使上海近日新增病例单日过千宗都不是特别担心。又说街道区域都实行管控等的措施，比较严谨和科学，相信新增病例数目之后会减少。第94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得奖名单全部揭晓，电影《心之旋律》夺得最佳电影，女导演伊丽莎白·珍康平凭住《犬山记》夺得最佳导演。至于最佳男女主角，分别由韦史密夫和谢西加·谢西廷夺得。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星期三同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气温回升，今个星期后期再度转凉。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683点，升278点，总成交金额83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08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44点，跌128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0蚊升13.6，京东集团224.2跌4.6，美团154.4升19.4，恒生中国企业75.02升1.22，阿里巴巴111.3升3.9，药明生物66.2升2.6，盈富基金21.88升3，中国神华24蚊升1.7，东方海外国际188.6跌30.4，中国海洋石油10.76升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8，日元123.03，瑞士法郎0.934，加元1.249，人民币系6.376，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095，澳元对美元0.753，新西兰元对美元0.695。日经平均指数报28,018点，跌131点。港金报18,17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3.15美元，卖出1,943.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好心情经理人第一集嘉宾金像影帝林家栋， 只要你行到嗰一步，就算系嗰一步系缓慢啲嘅，有条路俾你行行，俾你行已经系，我觉得系非常之好咯。唔一定咁快行到嘅，即系冇人可能话一步登天噶嘛。但系嗰条路摆咗喺度，容许你行就已经系非常好咯。我觉得咁呢个系应该值得系感恩嘅。我自己觉得， 大家好，我系林家栋，好心情经理人，佢系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2-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伍咏薇伍姑娘。我觉得最丰收最快回的时刻呢，就是当拍摄完十几二十个钟头之后，回到家冲完的靓凉，洗完的靓头之后呢，就即刻呢干干净净坐在一张饭台前面，冻高只脚，食住我最喜欢的卤水鸭舌、卤水豆腐和一根菜心。这个 moment 在这几年里面呢，是我最丰收最快活的时刻，和每晚最期待的时刻，真的很丰收的。 知你丰收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丰收快活人。 好啦，咁时间嚟到咧就系12:37啦，咁啊嚟到我哋嘅丰收快活人嘅最后尾呢个压轴嘅环节，就系我哋嘅片段人间。 片段人间，太太的回忆。 女人唔保好易老呢一句说话，唔知边个讲嘅咧？不过好多人都信到十足十，除咗我。我叫 Judy， 今年35岁。好多人都认为30岁对于女人来讲是一个大关口。年轻的时候吸引力已经开始逝去，逐渐走向凋谢的残酷现实。不过这个现实在我身上就完全没有发生了。甚至好多第一次认识我的朋友都以为我是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女学生。我有时看回以前的相片，甚至觉得而家仲后生咗好多啊！整容冇、啊，又或者应该话喺我记忆中系冇嘅。不过唔知点解，我嘅记性最近就好似唔系咁好啦。对好多人同埋事，我都唔系记得好清楚。好几次喺街上面撞到一啲陌生人，佢哋突然之间会好热情咁拉住我话：，喂，好耐冇见啊！但是我就完全不记得 佢系边个？老公啊，我觉得咧，我嘅记性越嚟越差。 嗯， 喂呀，你有冇听人讲嘢啫？ 哦，有你话你记性越嚟越差嘛？ 系咯，你话点解咧？嗬？ 诶，个个人年纪大咗，我觉得咁上下噶啦，有咩出奇啊？ 系就系，不过你咁讲，讲到我好似七老八十咁啊！好多人都话我个样似二十岁嘅咋。 够有人话我样似郭富城啦，系咪先得噶？ 如果成成个肚腩啊，好似你咁大就死得啦。讲翻正经啲啊！喂，你话咧，我可唔可以揾个医生睇下啦？ 你哋唔好咁大惊小怪咧。嗱，好多你啲咁嘅人，乜都系睇医生。生活紧张啊，个个都有唔记得嘢嘅时候噶啦。少少事睇医生，咪好大件事，好夸张啊！ 咁啊系，不过。喂，老公啊， 又点啊？ 呢排啊，我成日咧发一个好奇怪嘅梦啊。 系咩梦啊？讲咩？ 我梦见咧，我遇上咗车祸啊，仲系受咗好严重嘅伤嗰只咧，成身都系血啊。然后咧，俾人抬咗上一架救护车，我仲听到有人话佢情况好危急，可能会救唔到噶。跟住我就晕咗啦。 发梦啫，梦嘅嘢乜都会发到噶啦，使乜担心啫？ 唔系咯，我咧好似发咗呢个梦几次噶啦，几次嘅内容咧都系一样噶，你唔觉得好奇怪咩？ 我上次就发咗个梦啦，梦到中六合彩头奖，我醒咗之后嗱嗱声跟翻个冧翻去买，咪又系得个家嘥气都唔紧张。 我同你讲亲嘢啊，你都话嘥气嘅，唔讲啦。我出去跑步啦，你去唔去啊？ 好攰啊，唔去你自己去啦，自己去啦吓，乖乖地。 鬼用，等我出去啦。 好啦好啦，嗱，小心啲啊，拜拜。喂，多多 Chan， 系啊系啊，我想同你讲我太太嘅情形啫。是啊，他又今日又讲啦，话佢自己梦到发生车祸。你上次咪同我讲咧，佢会唔记得晒啲嘢嘅？系啦，你仲应承我 delete 晒佢啲记忆噶嘛？吓，要再嚟，再做多次啊？唉，好啦好啦，我试下搵日带佢嚟啦。 你咪 Judy？ Sorry 啊，你系 我系阿坡啊，你个中学同学啊，我哋以前成日约埋一齐走堂嘅咧，你唔记得啦？ 啊、，Sorry 啊，我呢排记性唔系咁好啊，最近你点啊？ 普普通通咁啦，点啊？中唔中意你依家呢个新安排啊？ 新安排，我唔系好明你意思，咩新安排啊？ 原来你老公冇话俾你听。 我老公讲咩俾我听啊？ 咁冇嘢啦，你自己问佢啦吓。我有啲事啊，我先行啦，拜拜。 佢个神情咁古怪嘅，一定系有啲嘢系我唔知嘅。佢话问我老公，今晚等我问下老公先。问咗你咁耐，你兜嚟兜去，你都系唔肯答我嘅。究竟喺我身上面做咗啲咩新安排啫？吓？乜嘢啊？ 系咁嘅，三个月前，你就遭遇一场好严重嘅车祸。 吓？乜？我梦到嘅嘢系真噶？ 系。由于你受嘅伤都好严重，医生话咧就好麻烦啊，未必救到啊。咁我梗系好伤心啦。跟住佢就问我试唔试一个新嘅计划咁话。 咩计划啊？ 就系将你个脑袋咧移植去一个 新发明象征到好高嘅再造人身上，佢用你嘅 DNA 做嘅，所以外形系完全一样，睇落去仲后生，同埋唔会再老咁咯。 吓，咁大件事，你唔系应该要问下我想唔想咁样嘅咩？吓， 哎呀，老婆啊，你一直都半昏迷状态，你点识做决定啫？医生话如果唔考虑呢个方法，咁你可能会救唔翻，我梗系唔想冇咗你。咁， 但系你明唔明？你而家嘅我系由一个正常人变成咗一个再造人，我感觉好唔舒服咯。你明唔明啊？ 我明白，我知道，但系呢个系救你嘅唯一方法，你又明唔明啫？ 好啦，我问你啦，咁点解阿坡又会知嘅？头先啊，佢望我嘅表情啊，同佢收尾问我话中唔中意呢个安排啊？我肯定佢知道呢件事咯， 佢梗系知啦，佢都系一个再造人，而且仲系我介绍佢噶。 吓！ 点啊 ，Judy 做完嗰个手术冇咩事啦嘛？ 啊，康复紧，有心有心。 其实咧，上次我探病嘅时候咧，唔觉意听到你同医生讲嘅嘢。我想问呢，其实将自己个脑移植到一个再造人身上，个费用贵唔贵噶？ 听你咁讲，你有兴趣咩？点解嘅？ 唉，我觉得自己个样咧越嚟越残啊！你知啦，我做电视节目主持人，我靠个样食饭噶嘛，但系依家越嚟越老。嗰日听到医生同你话咧，变成咗再造人之后就会后生咗，而且唔会再老落去。唉，我真系好想变成咁啊！你可唔可以咧介绍个医生俾我啊？ 喂，即系咁讲啦，身体发肤受诸父母。我太太咁撞车就话啫，但系你而家好人好者，你宁愿做再造人，你都唔想要而家个身体啊？ 唉，我以为你讲乜？你明唔明啊？对于我哋呢啲做幕前嘅人嚟讲，样好唔好系大过天嘅。我真系唔介意唔要依家呢个身体啊，最紧要望落去够后生。 咁好啦，我介绍个医生俾你啦。嗱，最后佢就接受咗呢个手术咯。咁佢系自愿做嘅，所以咧就唔需要将佢嘅记忆 delete。但系由于你遭遇车祸，有咗啲唔好嘅回忆，而且呢个手术又唔系你自愿做嘅，我同医生觉得最好将你以前嘅记忆洗走咗佢。等你好似冇发生过任何嘢咁，人生咪可以从头嚟过咯？你明唔明啊？ 从头嚟过，但系咁样嘅人生好咩？嗱，严格啲嚟讲，而家嘅我只系剩低一个脑袋，其他身体各个部分都冇啦。我仲系以前嘅我咩？回忆系一个人最宝贵嘅宝藏，而家我连呢一样嘢都冇埋啦。长生不老又点啊？变后生咁又点啊？ 喂，你去边啊？老婆，你去边啊？你走去边啊？ 既然要由头开始，咁我决定不如做得彻底啲。以前嘅人生，所有嘅一切我都唔要啦。我哋离婚啦！ 吓， 我走啦，拜拜。 喂，老婆，唔好走住啦，喂。 今天是晴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日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嘅时候，已经黄昏啦。老师对佢话：小乌龟啊，放咗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咧。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好啦，咁啊，翻嚟咧，我哋嘅时间啦， 正 啦， 大佬。 大佬， 喺度 啊嘛， 系 啊， 点啊？ 系咪想讲翻嘅就头先我哋嗰个剧 你创作个剧， 讲紧话即系再做人啊呢个问题。 系啊， 其实咧好多电影咧都用呢一个叫做长生不老做呢、這、一个主题啦，拍过无数咁多咁唔同嘅古仔啦咁样。其实对於這件事呢样嘢咧，如果将来啲世界有呢个方法，吓无论点都好啦，譬如用头先个戏里边嗰个方法就系、是，好将你嗰副脑啊，即系嗰个。諗嘢嗰個部分擺喺一個永遠唔會老嘅機械人身上，即係話你以後永遠咧嚇係換零件嘅啫嘛，係咪？咁、你又願唔願意咧？咁樣 我唔願意啦， 唔願意， 不願意， 唔願意。我覺得就個人咧，其實基本上你話即係而家成日咧喺度講緊啊嘛，一個人咧，其實實際上佢個情志，佢嗰個意識，其實咪就係代表嗰個人啊嘛。咁、你將佢會擺咗落去一個即係機械嘅身體裏面嘅、我覺得始終都係換咗一啲嘅零件啦、就算你話只不過一個外殼都好啦，都唔係嗰個人本身嘅即係最 original 啊，係 啊， 係咪即係最原有嘅嘢？所以我都會覺得。就是是但一啲嘢嘅话，我都会唔接受咯。 同埋因为我觉得咧、对唔住，生死有时啊，即系如果你知道，我得八十岁命或者我得六十岁命，我会珍惜啊嘛。如果我有八百岁命咁，做咩咧？ 好闷系嘛？ 系啊。 是啊系，不过咧，亦都讲紧咧，科学咧不停喺度谂办法延长人嘅寿命啊嘛，系嘛？又或者有啲咩冷冻法啊？又或者咧，我记得我睇过。即系科学咧，能够帮到好多病咧，即系以前好轻微嘅病，可能都会死嘅。咁而家已经好多病医到啦。咁、所以咧，我记得嗰篇文章话，第时人类咧，即系可能咧系好普通都百几岁噶啦。咁即系呢一样嘢又唔知你哋又会觉得啊系好啊定唔好咧？ 其实本来 撞面都百几岁 啦。你又有冇听过另外一个讲法啦？就系话其实我哋每一个人咧都系可以活到150岁嘅，但系只不过系因为我哋唔识得好好地去 take care 我哋个计，我哋副计啊，同埋就或者就系身边亦都有好多嘢，譬如可能系讲紧空气污染啦、水源嘅唔干净啦，或者系食错嘢啦等等呢啲咁嘅嘢咧，先至会令到大家会有即系寿命嘅长短啦。 冇错。 咁但系其实如果你或者你 keep 得你自己好，你唔觉得而家啲人系长命咗？同埋就算八九十岁，但系哇个样都仍然好壮健嘅咩？ 壮啊！ 所以我系好系啊，对于长寿我系好有好乐观啊！对于自己会 细路仔睇六十岁嗰啲咧，老力力噶啦，即系好好老啊！ 但系咁，我想问你哋啦，人类越长命，可能个地球越短命，因为你更加多人 压住咗啲资源。 系啊，更加多人喺呢个地球上边生活咧，就会令到个环境更加差。呢个亦都可能系另一个讲法，即系咁。 咁我哋系咪应该要好好地去即系 keep 住我哋嘅资源啊？以及就系要环保咧。所以呢一样嘢就系重中之重，应该要做好啦。 冇错， 要俾一个好嘅环境。 同意， 系点样啊？ 两位放心啊，我唔会阻住个地球转噶啦，差唔多时间我走噶啦。系啊， 你讲啲咁嘅嘢，啱啱先至琴日三元日，你讲啲咁嘅嘢嘅话，我哋就你啦，系咪？ 我冇啊。 马小强，马小强， 请讲， 你应该系摆得最耐噶， 我就 系 衰人啊嘛，因为 系啦，曱甴最长咪成个地，恐龙死晒，曱甴都未死，佢哋邻居嚟噶嘛，系咪先？咁所以你放心吓，好，喂，正唔正啊？今日咁样， 我觉得 几 好啊！你而家系咪又试咗另外一样嘢同我哋讲嘅？因为把声又好似唔同咗，你今日 系啊，因为我不停试下边个好， 你有冇落街啊？你唔系落街定喺屋企？ 我话俾你听，我其实谂咗一样，我本嚟谂咗一样嘢，但我唔系好敢试啊。 系点样咧？你想点啊？就系间屋度行去。 我想在海上面同你哋做节目啊！ 哇，正啊！呢个 idea， 我本来有谂过咧，坐船去呢、這个嗰啲咩榕树澳啊、咩长洲嗰啲咧，咁啊好浪漫噶嘛，听住海浪声做节目。但我又驚收唔到喎，一講啦，喂，嗰啲咪死。 係啊，你個 WiFi 又要得咯，就係所以其實我諗都，你都係留喺屋企啦，好地享受下。 邊時你聽日去我隻遊艇嗰度啦？ 係啊， 我知，你真係死咗我噶啦。 雞啊！ 但係咧，喂，可唔可以俾埋銀姐我啊？我想以後銀姐用啊，我驚冇銀姐用咧，好似你咁啊。 咪就係咯，你俾個船佢有咩用啫？佢又唔識揸，佢都唔識揸，咪又喺個岸度。 佢上到佢揸第二啲嘢啦。 OK。 OK， 好， 好啦，再次要多谢晒咁啊，大佬今日咧就喺屋企啦，希望咧就喺嚟紧咧呢一段时间嘅话咧，我哋都会用一个咁样嘅方式嚟同大家咧就进行我哋嘅广播嘅。 冇错，做到最好， 唔好客气。好啦，咁啊，今日咧其实都差唔多时间噶啦噃吓。 冇 错，再次提一提大家，因为今日咧我真系觉得凉凉地啊，虽然系十八度嘅温度咧，但系希望大家保住身体要健康 吓。系啊， 冇错， 饮多啲水。 好啦，系咁先啦噃，听日同一时间再同大家见。 Bye bye. You kiss me so sweetly You kiss me so sweetly